期望受疫情影响关闭的企业在7月可以大部分重开。澳洲的新型肺炎确诊病例累积少于7000宗，96人死亡。在最新报告的病例之中，维多利亚州有17宗，新南威尔士州9宗，塔斯马尼亚2宗，昆士兰州并没有新增病例。当地放宽社交距离限制的措施分3阶段进行，咖啡店、餐厅和零售店铺有望最早重开。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98点，升129点，总成交金额24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48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38点，升1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16.42，升1.14；腾讯控股409.2，升3.2；美团点评105.8，升1.5。阿里巴巴190.9，升2.4，信宇光学科技114元，升6.3，友邦保险68.45，升6毫，中国平安78.3，升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9.638，瑞士法郎7.971，澳元4.985，加元5.513，新西兰元4.694，欧元8.4001。每百日元兑港元7.29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467。港金现价报15720元，跌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2.18美元，卖出1704.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喺浙江街加士居道去洪隧啦，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跟着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排到海丰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跟着顺业街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启福道桥底；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跟着康城路一段挤塞，龙尾百胜角路；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有道路工程，这段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影响到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白沙湾一段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沙头角公路酱油厂来回、大老山公路石门村马鞍山和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全年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 候选名单 ：Speechless, Naomi Scott, Senorita, Shawn Mendes and Camila Cabello, How Do You Sleep, Sam Smith, Boyfriend, Ariana Grande and Social House, Lover, Taylor Swift。 想知道你喜欢的歌曲及歌手能否得到奖项，就要在5月9号下午6点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环球榜节目时段内公布啦。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Old Awards Music Makes My Day。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 翻到公司熟悉的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六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放手拜个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点解你今日罩得咁劲嘅？你 咁劲嘅， 系咯，你完全罩得好。 Hello， 哇，佢犀利喎！ 你今日呢个咩罩嚟噶？ 我呢、這个我呢个黑色布口罩再加滤纸。原来咁犀利啊！ 即系咪呢个系自制口罩啊？ 唔系唔系，呢、這个出出边噶。但我试多次先啦，咁劲嘅嗱，各位听众，呢、這个就系未戴口罩。 呢、這个就系戴咗，哇！呢、這个就戴咗口罩。 我谂你真系要咧， 我可以做坏人，哇！做坏事添噶咯。 咁又冇谂住， 你屋企有冇大人喺度啊？ 好难听啊！你快啲去换个口罩先啊！我哋要遵守规矩嘅， 我换翻个薄啲口罩先。 系啦，你换翻个薄啲口罩先。我哋同大家打咗招呼先啦。 好啊，早晨，曾志豪，我早晨戴咗个，佢话可以做坏事嘅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星期三嘅朝头早啊，早晨。 早晨，早晨。 系 有冇好啲啊？ 有咩咁好咧？请问， 我亦都系冇好啲喎。 系啊，你 写到 啊？呢个薄啲啦，诶，换咗呢款薄啲啦，哎呀，呢个好啲，系 啊，系啊， 哎呀，所以我而家呢个咪就系亲自示范俾你睇， 冇口罩 啊！哎呀，你唔好阻我啦，我而家上网排队啦， 而家。 我 谂 要登记啦， 唔使惊，可以慢慢嚟。因为呢个口罩咧，即系有一段登记嘅时间。因为今朝都好似话咧，已经有成50,000人啊排队噶。 有啊，我 登记咗咁。 系啊，嗱，我头先咧，我亲自示范咗一次噶。我喺开麦前大概一分钟咧、我就入咗佢嗰个 qmas.gov.hk 嗰度。咁咧，佢开头话俾我听咧，就话咧登记人数有50,000几人啦。咁、我前面登记啦，我嘅排队号码50,000几。咁、然后就话我前面咧有1,700几个人等紧嘅， 咁前面1,700几个人都唔算好多。之前我哋排队买嗰啲咧，我哋即系而家戴紧嘅呢啲口罩咧，试过我见到咧去到6位数字， 系啊，嗱， 咁 你 千， 同埋咧，你知唔知千几人咧？其实喺而家呢一个网络世界咧，那个消化速度系几快咧？我咪话我开麦前，佢个画面咧就停留喺你排紧前面仲有1,700几个，到我哋开咗麦都唔够一分钟咧，已经入到嗰、那个填写资料嘅画面啦。 哦 okay、 即系其实佢已经系哦，欢迎你开入嚟到大门。就可以填表啦，咁样咯。 因为佢用1分零钟已经消化咗1,000几人啦。 系啊，好快已经消咗噶啦。咁啊嗱，因为今日开始咧就有得咧，全港每人咧就可以有呢个口罩派啦。 系。 咁啊，每户10个即弃款，1个重用款，加埋咧就都应该够使噶啦吓。暂时都。 呢个咧就系大家我哋琴日都有讲啦，全民派罩咧叫做同心抗疫口罩啊，英文咧就叫做 CU mask，C 字即系两个英文字母啦 ，C see you 亦都有同你再见嘅意思啦，系咪？ 哦，但系 see you 咧，仲有个意思嘅 咩啊？ 我哋嗰阵时呢一、這个咩增值好快乐咧，我哋咪教过化学堂嘅， 系啊， 系啦 ，H2O 咧即系咩话？ 水， 即系水啦，化学元素啊嘛，系啊， 好惊、啊。你 知唔知 see you 系咩嚟噶？ 铜啊，就系 see you 就系铜嘅化学符号咯。 哦， 所以佢又咁啱嗱，所以呢个成个口罩咧就好巴闭嘅。佢個化學符號叫 CU， 但係又有頭先阿祖講嗰種咧，就係話：哎呀， 同你再見啦！ 係啦，想再見你嘅一個咁嘅意思。 會唔會都有 Chinese University 啊，中大咁樣嘅意思啊？ 係啦，但係今次好似唔關中大。 我 開頭真係以為係 CU Mass 啊 ，CHK 啊， 協助去創作咁樣。 但係好似又唔係好關事喎，因為佢呢個係由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咧就負責研發嘅咁樣咯。嗱，咁然後咧，佢成個名咧中文咧就叫銅芯咧，真系嗰、那个即系铜铁石嗰个铜啊嘛，芯咧就 系、 是、我哋做嗰个晶片啊芯片嗰个芯咧，咁但系佢加埋又变咗系，哎呀我哋一齐合力，有嗰种同心合力嘅意思， 系、啊， 要赞嘅个名咧今次系改得几好嘅， 系啦、啊，好多个层次嘅 意思 表达意思啊， 冇错， 其实咧改用到咧即系金银铜嗰个铜咧嚟做嘅话咧，系因为咧就系佢哋个物料啊，就系、是、可以今次有一个好特别啊，就系、是、我哋可以重用啊嘛， 系， 里面咧就有一个叫做氧化铜嘅物料咧，所以咧亦都有呢一个嘅铜嘅意思喺度咁样咯， 系啊，所以就你可以咁样使啦，嗱我哋就讲究咧，就内在美，同埋外在美嘅。咁似乎内在美咧，嗱，暂时都冇乜好挑剔啦。嗱，佢名又觉得好。 系 听讲话呢种物料咧，就比起如果一般咧冇嗰啲物料嘅话咧，因为佢话如果 冇嗰物料啊， 佢话咧 普通嗰啲医护口罩。 佢话如果咧之前佢哋研发嗰个口罩咧，净可以洗廿次嘅啫。 系 咁，但系因为佢哋而家咧就加入咗呢一个咧两层含铜物质咧，就可以抑制细菌同埋病毒啦，中层又过滤啦，所以就变咗六十次啦。即系话嗱，佢内在美 OK 噶啦，我哋都要相信佢。哇，可以洗六十次，两个月噶咯，已经。好啦，外在美，我哋就有时装小达人、网购小王子嘅黄耀祖。 系。 仲有家庭主妇界嘅代表， 系 系啦，请问你哋咁觉得外在美，佢哋而家有实物图啊，有个嗰只叫咩色咧？米色系咪 啊？米色， 米色，米色， 我觉得呢个系 米色打横一条条间条横纹咁样嘅组合， 米白咯， 系啦， 特首好中意嘅呢个色咯，你叫成日出嚟开记招都系着呢个色嘅外套嘅， 但系佢中意就唔 米色，我咁样形容啊，等大家因为呢排成日见到佢开记者招待会啊嘛， 咪即系我谂紧， 大家容易谂到嗰个颜色系咩色？ 哦，咁样啊， 佢好中意着蓝色同绿色噶， 系咯，其实 绿色少， 系啊， 我日日都成日睇住佢开记者招待会啊，搞到我神神。指数咁高，系咪仓都系因为咁爆嘅？ 唔系，佢最好睇应该系面色。 嗯， 而家遮住咗啦，就戴住咗个罩啦。 唔系个面色几好，我成日都觉得系啦。咁 啊， 呢、這个 唔精神点得啫？ 呢个口罩个色样如何先？ 咧，我觉得咧，佢都就系拣，因为佢冇分男同女啊。呢、這个其实比较中性， 都有唔同 size 咁 样 嘅。 同埋，我会觉得系一个天然嘅颜色，其实系咧啱晒。 天然 啊，梗系啦，天然嗰啲，即系而家好兴嗰啲日本咧，好兴嗰啲咁嘅叫做点啊木色系列嗰啲咁嘅颜色嚟噶。 哦，系咩？系咩？哇，你咁犀利噶！ 木色调转 咗，喺你行开路，我听咗家庭时装大人先。 冇嘢，冇咩嘅话，我去翻河边度洗个底底先啊！ 系啦，继续，系啦。 系比较即系中性，大家都可以，因为佢呢个系个个都系呢个颜色嘅口罩，佢冇分粉红啊、粉蓝啊、粉绿嗰啲，冇其他颜色噶嘛。咁所以呢个纯粹天然啦，咁咧即系又贴合咧大家个面嘅肤色啦。咁其实你望落去咧比较嚟得自然嘅，即系如果打牌用嗰啲麻雀，我都中意呢个米色嘅，你明唔明啊？大家睇得舒服咯。 唔系喎，麻雀点解唔系后边好似系粉红色多噶嘛，或者绿色噶嘛，系咪先？ 如果你話麻雀，你整體嚟講，你個面係呢啲咁嘅白白米米咁嘅色噶嘛，即係因為你長期戴住，你都要望人嚟噶嘛，個個都係咁嘅顏色，其實都舒服嘅望落去。 哦 ，OK， 咁既然係咁嘅話咧，咁你覺得網上面咧有啲人真係太過冇 taste 啦。竟然将佢同咧女装底裤摆埋一齐相提并论， 我唔知见到女装底裤啊，我仲见到有女装上女装嘅上 上身 咯， 上衣 咯，爸爸啦， 爸爸 底底啦，都系攞嚟同佢相提并论。 其实 系 有嘅，因为 咁系咪太过唔啱啊？呢一个外观嘅比较 又系唔系唔啱嘅？ 佢木色得嚟又似阿婆底裤， 喂嗰个 唔似阿婆弟，冇阿婆弟弟噶，都几少女嘅其实。 少女弟弟都系 少女都系咁样啦， 唔系咪系咯？少女唔系少女弟弟抵好多 喎， 少女弟弟 冇抵好多， 少女弟弟就抵好多噶咯，真系。 系我觉得嗱，即系咁样严格嚟讲，我觉得。呢、這個咧，即係都不過不失嘅。咁、只不過即個媽咪真係揾到條真係有呢啲咁嘅款咧，有啲係灰色白色紋嘅，咁誒米色白色紋好多嘅。其實 冇錯， 其實我覺得好難講嘅，即係你問我，我覺得真心似嘅其實。 係， 但 係 難道你又揾到個人可以咩都避得曬咩？即係冇嘢可以避得曬啦。 唔係似都好啊。 点解咧？ 咁咪话俾你听，呢个系呢个系诶贴身部分嘅一个配件咯， 系咪啊？嗱，贴住你个嘴， 梗系啦。嗱，你底底系内衣，呢、這个而家咪就系内衣外穿一部分都 OK、啊。 咁我整个 lace 嘅俾你嚟，好唔好啊？ 之前我咪 扣住啊。 之前我咪话日本啊，佢哋有啲咧做内衣嗰啲生产商咧，既然佢都冇乜特别生意，佢话咁不如我就整翻用佢哋自己的布料咧。佢、 啊啊、 真系有，但系我想话条嗰啲 lace 边咧，佢摆明系条底裤。或者胸围就好鬼靓喎， 睇边个大， 好鬼 sexy 我睇到噶，佢有一个宣传，揾咗个嗰啲美即外籍嘅洋女啦， 洋楼啊， 洋楼啊，成座咁样摆喺度啊，咁样，因为佢可能本身咧，即系好靓又好似好 sexy 咁，就算攞咗个爸爸嗰啲 lace 咧，跟住爸爸嗰啲 lace， 妈妈嗰啲 lace 咁样啊，跟住噏住咗喺个口度咧，你觉得咦冇违和嘅感觉噶喎，好衬咁样，所以我觉得其实咧，即系佢个款式是如何，同大嗰个人可能都有直接。嘅關係㗎， 係啊， 同埋人哋鼻梁高啊，可能戴得比較立體啲。 但我覺得唔緊要嘅，即係你覺得佢個外觀靚唔靚都好啦，起碼呢一個係免費啦， 冇錯， 亦都覺得係窩心嘅。雖然有人咧會覺得係遲咗，但佢又可以重用喎，係咪？如果你話外觀，我反而擔心一樣嘢，因為咧佢哋個口罩係可以洗嘅，咁一陣間又可以教下大家呢個口罩清洗嘅方法啦。因為真係有唔同嘅咁樣，但係咧最緊要就係佢會唔會起毛粒嘅咧？我真係咁諗啊！ 哦，咁应该一般布口罩又唔会啩？如果系布，我呢款都洗咗几次，佢又未有 洗几次同洗六十次又唔一样噶、哦， 系 咪先？ 底面嘅质地会有唔同咧，会唔会咧？ 嗱，佢讲到明嘅口罩嗰个结构咧有六层嘅，最内嗰个叫内层啦，跟住有保护层、有过滤层、有抗菌层、有保护层，再出面咧就系外层嗰层布啦。即系我只不过系谂啊，会唔会有起毛粒嘅啫？咁样，即系呢个系我真系唔知 起毛粒，即系定咁啊？如果惊起毛粒嘅话。何妨外面包多一层啦？ 诶，嗱，我觉得再包多一层咧，有人曾经即系我哋自己都有咁谂过噶嘛。你头先即系你开头戴嗰个布口罩，我哋听到哇都好似焗啲，系咪？ 系系系。 不如我哋揾下一啲已经用过嘅用家。 咁快用咗啦， 因为有记者朋友咧，琴日佢哋开记招嘅时候咧，我睇到有两个报道，但嗰、那个比较咧，但嗰个角度就几唔同嘅。 譬 如有记者朋友咧，佢就话大家好关心呢一个新嘅 CU mask 咧吓。究竟嗰、那個透氣度高唔高？嗱、有記者就會形容，佢覺得咧同一般我哋平時而家戴緊嘅口罩咧個透氣度係冇分別嘅。 哦，咁 即 係 我覺得呢一個對於我嚟講 係，咁呢個就唔錯喎、 啊。係啊，我放低咗一個好大嘅擔心啊，因為 局啊， 譬如我都話啦，哇，已經而家呢啲天氣已經去到即係廿九度，你行到即係已經係濕曬㗎啦。其實都如果唔透氣會幾吃力㗎咁樣。咁啊有報其中一個記者就話，同外科手術嗰個呼吸都一樣覺得係暢順嘅。只是鼻梁位置就没有贴线，但是他戴就觉得口罩依然可以贴面的，这个都重要的嘛。但我看另外一个的报道，另外一个记者，因为好像都有分不同尺寸的嘛，是不是？不知道是不是他戴那个试戴了，女仔记者来的，那个尺寸就比较大，他就说呢 keep 住啊跌啊， 哦， 即就好像你一讲话的时候就会 松移位。 向下 堕松动， 简单嚟讲，真系向下堕， 系咪我哋咁讲？ 令到个鼻咧就会突咗出嚟啊！即系你已经系要冚住咗个鼻同埋个嘴。 即系佢唔系有个铁线骨位可以等佢即系贴面嘅咩？ 嗱，佢呢度记者就话鼻梁位置虽然冇铁线，但系口罩咧就紧贴面部嘅。嗱，有记者咁讲，有啲就话有啲松咁样咯。 Okay, okay. 政府就宣传厅底就话啦，即系嗰啲片咧就系讲紧话，如果真系咧觉得嫌大嘅，可以喺个耳仔位嗰度咧打个圈， 做啲手脚自己。 啊、有嘅、啊，平时我哋啲口罩都有咁样嘅。 如果松得滞咧，就可以喺个耳仔位嗰度打个圈咧，咁你就去揾翻你教调教翻你适合个位置咯。 系啊，嗱，反而咧，如果你话我哋就啲 A B C 开始讲起咧，除咗你话个面罩戴唔戴稳唔稳阵啦，个色样靓唔靓之外咧，咁究竟点样可以攞到呢？其实佢有两个方法嘅。就第一咧，你可以即係上網登記啦，咁啊進入頭先我哋講過嘅網站啊 qmask.gov.hk 咁樣，咁咧輸入咧嗱都有啲資料㗎，你要準備嘅身份證號碼啦、出生日期啦、手機號碼啦、收件地址啦咁樣，咁佢一個登記人咧可以同時為五個人登記嘅，咁、 啊、 換言之咧，係啦、 這 個，你就唔使咁驚話阿樂樂又去登記一次，阿榮榮又上去登記一次，又話 一家人一次過搞掂曬，係 啦，用阿林太。就是阿陈宝玲个名字自己搞掂晒，就最好啦，系啦。咁佢就你话起码唔使咧，就话阿妈我又等紧，你又等紧，唔使咁复杂嘅。 即系佢一次过嘅，其实都啱数嘅。咁你悭翻咗啲邮费啊嘛。第一啦，第二咧，佢话连外佣姐姐咧，佢有香港身份证， 包埋噶，包埋噶， 系啦。你所以可以咧帮阿祖祖，你可以帮阿工人姐姐去。 会啊会啊， 系啦， 申请啦。 另外，如果你屋企咧有小朋友嘅话，你都可以特别留意啊，因为小学同埋幼稚园咧攞口罩有个特别嘅安排嘅。因为政府咧系会直接将中童同埋幼童尺码嘅口罩咧送到去佢哋就读嘅小学同埋幼稚园度派发，所以咧就无需要另外登记啦。 系啊，嗱，如果咧你真系错过咗网上登记咧，其实你又可以之后去邮局度咧出示身份证就攞到噶啦。系、 okay、 啦，即系唔使填咁多，你知啦，阿婆话哎呀，就逐个笃啊，咁样唔想笃啊，咁样呢？ 不过要等多阵咯，就等去完咗之后先至可以去啦。 嗱，呢个资讯咧我都觉得需要知道嘅，就是、究竟呢个可以重用嘅口罩，我哋就咁抌嘅啫嘛。佢清洁嘅方法咧都有特别嘅。 啊，系啊， 系啊。系啊，嗱，例如咧， 你唔好谂住落去掟落机洗。 系啦，唔得嘅。嗱，佢就话咧就要用肥皂同埋冻水咧，用手洗，同埋千祈唔好拆出咗嗰个滤芯分开嚟洗。即系你一分开咗嚟洗咧，嗰、那个结构就会唔同咗噶啦。佢话只需要咧喺水里面咧轻轻搅动啊，同埋按压下去咁就得噶啦。仲话咧跟住用翻清水毛巾洗翻干净咧。记住唔好用嗰啲以为喂我要好卫生啊，嗰啲咩漂白剂啊、柔顺剂啊嗰啲咧唔好用，咁样咧系唔啱数。 诶、哎，我都系咁样对待我而家嗰啲布口罩嘅， 系咪啊？ 我都系攞番碱啦， 番碱水， 番碱水我就浸佢啦。不过咧，原来嗱啲正所谓误打误撞、 嗯， 我每次洗嘅时候咧。我都出于懒嘅关系，我就 系 咁以养下，求其啦，捽两捽啦。即系我相信我戴布口罩嘅时候就唔系去好密集嘅地方咯。我谂住系咁啊嘛。我估唔到我懒嘅方法误打误撞就中嘅，因为佢就建议大家咧，千祈唔好咧，佢话轻轻搅动同埋按压。按压就得啦，就唔好狂搓啦，又唔好加咁多咩热水啊、漂白水啊、洗衣液啊。 你去河边洗衫嘅时候，系 啊，攞棍嚟打佢嘛。 系啦，你喺个洗衫喺度死磨噶嘛，系咪先？跟住又会攞两只手捽捽捽。呢啲咧就喺呢个我哋嘅同心口罩里面就唔需 要用豪仔呢种洗嘅方法就啱啦。 啱，豪仔懒惰， 懒惰方法。 但系问题系，咁洗完咁我哋都晾干噶，咁我哋咁都要扭水噶。咁扭 唔好啊！佢话不要扭干啊， 系啦， 不要扭干。 都要讲埋呢一步啦。 唔好扭啊！ 佢话咧，佢就意思话浸按浸完之后咧，咁 由佢啊， 由佢凌空就吊起佢系咪啊？吊佢，由佢滴水系咪？ 是提议系咁样嘅，就用呢个毛巾咧，轻轻咧就印 包住佢 啲水，系啦，索索之后咧平放咁样就可以噶啦。 而家我哋使唔使搵一集小确幸咧？我哋叫阿田咧就去城门河嗰度扮翻河边洗衣服。 可唔可以唔好去城门河啊？ 即系求其最最大一条河咧，落 去 拣唔到嘛？ 咁样咧，嗰啲我中意多啲啊！ 咁狂放啊！然后仲要跌一条丝巾，跟住有个相公喺后边话：姑娘啊，哎呀，姑娘你做乜跌条底裤啊？相公呢条系我嘅口罩嚟噶，咪好咯！我哋可以讨论口罩嘅款式，就正如我之前所讲，代表我哋货源都充足，我哋就起码仲可以追究下究竟边款靓啲啊！ 是久违的甜蜜，可能是潮水的来去，把眼泪流成一阵雨，能不能够流到你心里？ 一定是潮水的魔力，让海岸也无能为力。就当是生命中的奇迹，该 遍了天涯海角的距离。可能大雨来得太早， 我还不知道， 可是情话说得真好， 我还在寻 找，怎么样寻找， 来时路已经找不到。可能缘分来得太早， 我还不知道， 可是情话说得真好， 我还在寻找， 当我以为再等不到， 你却突然紧靠在我怀抱。水的魔力让海岸也无能为力，就当是生命中的奇迹。改变了天涯海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中三至中五在五月二十七号先行复课，小四至中二在六月八号复课，幼稚园 K3 至到小三将会在六月十五号复课。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现阶段所有复课的学校都只是半日上课，除了中五以及小五等较重要的年级之外，其他年级的课程可以在下学年追回进度，不一定要急于在今个学年完成课程。他又说知道有学校会将本学年延长一至两个星期，部分年级会在暑假补课，相关课堂安排由学校自行决定，不用向教育局申请。至於跨境學童的安排，楊潤雄說仍然需要與內地商討，即使香港方面能夠豁免跨境學童抵港後強制檢疫14日，亦都需要同時解決他們回深圳時的14日檢疫問題。政府由今個星期五凌晨起放寬多項防疫措施，食店每台的人數上限放寬至8人，七類處所包括美容院、戲院、健身中心和酒吧等可以有條件重開。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放寬之後各類處所都仍然要繼續執行部分防疫措施，希望市民配合。他又說即使重開的處所亦都是在有條件之下復業，負責人要確保環境衛生。對於前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有關佩戴口罩冇用的言論，會不會影響政府的防疫工作？陳肇始認為不同專家有不同意見，衛生防護中心仍然建議市民要佩戴口罩，放寬措施之後市民進入處所仍然要戴口罩。南韓過去一日新增兩宗境外輸入的新型肺炎確診病例，連續第三日沒有本土個案，累積病例增加至10806宗，255人死亡，超過9300人康復。南韓今日起結束嚴格的社交距離限制措施，民眾陸續回復正常生活，在遵守防疫指南的情況之下可以舉行聚會。防疫部門強調，公眾仍然需要保持社交距離，盡量避免長時間聚餐，用餐的時候應該盡量坐同一方向， 而使用體育設施的期間暫時不能夠淋浴。美國總統特朗普自限制措施實施之後首次跨州出訪，到亞利桑那州鳳凰城視察一間口罩生產工廠。他並沒有按規定戴口罩，但是就戴上護目鏡。特朗普讚揚工廠在疫情期間為醫護和前線人員提供口罩，重申國家需要向前看，有必要盡快重啟經濟。特朗普承認取消社交距離限制措施和重啟經濟可能會令到死亡人數上升，但強調國家必須開放，不能夠在未來幾年都持續關閉。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下周初有幾陣驟雨。依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049点，升180点，总成交金额356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53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49点，升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17蚊，升1.74；腾讯控股409.8，升3.8；美团点评106.7，升2.4。阿里巴巴190.9，升2.4；小米集团10.54，升4.4；信宇光学科技112.7，升5蚊；友邦保险68.7，升8.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6.32，瑞士法郎0.973，加元1.405，人民币7.093，英镑对美元1.244，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兑美元0.644，新西兰元兑美元0.606。港金现价报15,720蚊，跌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1.63美元，卖出1,704.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啊，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重复多次啊，就系、是、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喺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对出。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就行车缓慢，伟业街去油塘跟住信业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启福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啦，西贡公路有道路工程啊，跟住白沙湾码头一段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去西贡方向，龙尾排到去南边围回旋处。咁出翻九龙啦，车龙就排到去打豪东路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上呈祥道支路方向观塘、沙头角公路酱油厂来回、大老山公路石门村方向马鞍山、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和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方向屯门。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 Jackie。 我一个中学教师，多谢前线嘅医护人员默默嘅付出，希望你哋个个都可以身体健康，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以下嘅印尼语广播系有关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组聚集规例的呼吁。 Tetap di rumah saat libur bila memungkinkan. Kalau butuh keluar, pastikan hindari tempat ramai dan jaga jarak sosial. Pemerintah Hong Kong sudah menerapkan undang-undang baru yang melarang kumpul-kumpul lebih dari 4 orang di ruang publik. Kalau ada yang ikut kumpul-kumpul lebih dari 4 orang pada masa berlakunya undang-undang, akan didenda 2.000 Hong Kong dolar atau dikenakan hukuman setinggi-tingginya.Denda 25.000 Hong Kong dolar dan tahanan penjara 6 bulan.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喂 ，Patt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风头火势，星期三的节目呢就有我同埋呢位嘅拍档咧留守喺呢个直播室里面咧，就系、是、一起做直播嘅。 我哋一路都冇介绍自己，今朝好似 有啊？ 有咩？我哋有打招呼咩？ 你冇同我哋打招呼，我哋两个系有礼貌嘅人嚟嘅。 系咩？你唔系话鼻塞咗咩？净系因为 唔系啊？有讲完 喺你 唔系啊？你嗰阵时啱啱换紧要戴第二个口罩嘛？我同阿田咧帮你补咗噶啦，同所有嘅听众们都打咗招呼噶啦。啊，真系估唔到啊！原来屋企咧系有咁多款唔同嘅。口罩的有些还要罩到连罩到连把声都入不到咪添。 哎呦哎呦哎呦 你这个揞住嘴这个的感觉呢 太酸哇哇哇哇哇哇哇 但其实在这个疫情的底下很多人都说了戴着口罩就没拿着手去掂你的口罩。你又做错了不要这么咧啡了曾志豪。 消咗毒啦，喷咗酒精啦，浸埋搓手液啦 ，OK 啦，再喷多两下先。啊，琴日香港咧就有一个好厉害嘅联盟咧就出发，系就叫做再出发大联盟。因为我觉得最厉害嘅地方咧就系有好多唔单止系德高望重，亦都系真系年事已高嘅长辈咧。都是加盟其中的可喜可贺阴劲阴劲。咁但係亦都有啲人呢就望边啲人加入亦都有啲人望呢就边啲人冇加入嘅。所以呢个游戏呢真係好好玩嘅。当你觉得呢好似有一个 party 呢你除咗见到有边啲人有份呢你就会望下哎呦边啲人冇份呢咁你可以自己慢慢搵啦。不过呢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呢即係叫做冇份嘅人士呢其实佢亦都留低咗一份呢祝福大联盟的礼物的我是这样演绎的。因为为什么呢原来有其中一位大学校长是唯一一位大学校长呢他就没有一起出发参加这个大联盟的。那他是成大校长的名字叫郭伟。那为什么他不参加呢那当然他们有些解释的了。他就说我们希望专注教学研究。那但是为什么豪仔说他虽然没有参加呢但其实他都挤低了一份礼物呢送给这个再出发大联盟呢真的、哦。因为呢他就在个社交平台度咧，佢就留低咗两首嘅词句，咁啊就系、是、定风波啊，苏东坡里边嘅呢一个嘅句子，佢就话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随行。好啦，咁究竟点解我话呢一个一份礼物嚟嘅咧？嗱，真系好好噶。嗱，首先咧，我哋梗系抛下书包啦，其实你上网搵都搵到噶啦。定风波苏轼，中学时候咧，大家都有读过佢呢一个课本咧。佢其实个背景咧就系话，哦，苏东坡咧，佢当时咧就俾人哋贬官啊，就贬咗去咧，即系黄州嗰度，亦即系而家嘅湖北啊，哦，咁啱就湖北啊，湖北嘅黄江县。咁啊，当时咧佢就途中遇雨， 咁咧佢就咧即系因有所感咧就作咗呢一首嘅词出嚟噶。咁但系呢首词里边讲咩咧？所有小朋友读书嘅时候你都听过噶啦，就系咧佢话佢遇到雨，但系佢就个人好潇洒。佢就覺得咧唔驚嘅，譬如佢話：哦，莫聽穿林打葉聲，即係話，你唔好聽咧，好似啲雨水咧就即係打到樹林裏邊嗰啲聲咁樣。佢咪話你咪瀟瀟灑灑咁樣咧，慢慢行咯，捉象忘鞋輕勝馬，就算冇裝備冇雨具啊嘛，誰怕係咪？一蓑煙雨任平生，我就算啊真係全部咧即係有風有雨喺身度咧都冇問題嘅。最緊要係咩咧？喂，佢唔係。真係想臨病自己咁簡單喎，因為去到後來呢佢就話啦其實你回首向來消失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情。成首詞呢大家就話真係表現出呢佢嗰種瀟灑，唔怕風雨，大不了咪淋濕身咋嘛，淋濕身又有啲咩好怕呢？因為好快點解呢？就係雨過就會天晴㗎。所以呢好多人呢就會攞呢一首詞呢就會去抒懷呀。譬如话你人生陷入低谷，譬如好似苏东坡咁，佢俾人贬咗官，佢咪话谁怕？唔使惊噶，唔好惊外界啲闲言闲语，莫听穿林打叶声，你可以自己慢慢嚟噶。同埋你一定要有个信心咧，就系你会慢慢行翻出去，会见到有阳光噶，系咪啊？山头斜照却相迎，就算之前微冷，有啲冻都好。所以咧嗱，你话可以表达个人嘅潇洒啦，个人嗰种唔怕啦，唔怕啲闲言闲语啦，唔怕啲风风雨雨啦，谁怕系咪？但系点解我话都可以送俾大联盟呢？因为当佢希望香港再出发嘅时候咧，我哋亦都应该要有苏东坡嘅呢一种心境先得嘅。我哋唔好怕咁多，我哋唔好怕咁多嘅闲言闲语。我哋最紧要系咩呢？就系要有信心。就算而家你觉得哇，我哋条路好难行、哦，佢话俾你听咧。回首向来消失处，你望翻转头冇嘢噶，系咪啊？也无风雨，也无情，冇晒风，冇晒雨，可能就连咧你阳光普照嗰啲啊，全部都过晒啦，全部都系过眼云烟，咁咪啱咯。抛下呢一啲咁样嘅纷争咧，然后你先至有机会咧可以再出发噶嘛，系咪？风头火势，我相信而家对黄耀祖嚟讲咧，佢都系会讲嗰句噶，冇得网上购物，兴盛话谁怕？屋企衣柜大把衫，冇错，佢仲有好多衫可以顶住，都就嚟解禁啦，你都可以再出翻去喜爱夜蒲啦，恭喜你啊，黄耀祖！ 仲要唔开我咪添，大胆啊吓！夜蒲咧就真系唔夠膽住，真係有啲驚嘅，就一定嘅一個適當距離我都覺得仲要保持嘅。不過咧，由於你隻手真係有啲痕，咁啊有陣時咧，即係打牌都係聚集啊，係咪？但如果網上購物咧，我都決定啊，將自己呢個門檻放低少少啊。有陣時氹下自己開心咧，都好重要噶。 你買翻衫襯翻嗰個 口罩， 口罩啊！ 我唔怕，我屋企有一定嘅底底係類似款式嘅。猴仔咧嘅风头火势咧就讲到咧，有个大联盟咧就出发，咁啱咧我睇到都有另外一个啊，不过呢一个嘅大联盟，两位嘅小花遇着其他嘅花朵，最终得到嘅结论咧就系喊咗出嚟嘅，讲嘅系乜嘢咧？呢两朵嘅小花咧就两位电视台嘅小花，冯盈盈啊加埋呢个戴祖儿，话说咧佢哋发生咗啲咩事咧，大家都真系要知嘅。以下嘅呢一个嘅桥段咧系真实嘅，不过我加入咗适当嘅演绎啦吓。话说佢哋两位咧就系拍外景嘅时候咧就见到啲花咯，跟住佢哋就嗌咗出嚟啦，好靓啊，樱花！哇！快啲同佢影相打卡啦，咁样就系、是、咁样，佢哋咧就同一啲嘅樱花咧就影咗相啦。不过后屘发现咧，原来嗰啲唔系樱花嚟噶，嗰啲咧就叫做夹竹桃，而且咧系有机会咧系即系本身佢哋系带有毒性嘅咁样。佢哋两位咧就不停拍咗唔同嘅影咗唔同嘅相啦，就摆咗佢哋嘅 I G 度啊，同大家分享啊。最终咧，头先阿祖咪话呢一个大联盟系喊咗出嚟嘅，因为佢哋两个真系喺个 I G 度写咗噶，大祖儿系写咗喊出嚟啊咁样。因为咧先至知道咧呢一啲咧就系夹竹桃，而佢哋两位分别地咧都有啲唔舒服嘅情况啊，有头晕啦，有啲想作呕嘅情况，仲咧喺 喺一啲嘅社交平台度咧问网民啊，喂，有啲乜嘢解读嘅方法啊，就令到大家咧有一个热烈嘅讨论啊吓。首先第一样嘢咧，我唔会怪佢哋嘅。难道我又识得分乜嘢系夹竹桃同埋乜嘢系樱花咩？只不过见佢粉红色嘅花，真系会捞乱噶嘛，系咪？不过虽然佢哋两个就咁样讲话，啊有机会啊，两位之后咧都觉得唔舒服咗成晚啊，拍摄咗之后啊，啊好可能咧就系同呢啲毒花咧有近距离接触有关嘅咁样。但系后屘咧都睇翻唔同嘅资料咧，都会话系真系有嘅。有嘅包括有甲竹桃係喺我哋嘅市區裏面係有出現嘅，但係我哋嘅政府有關嘅機構咧就會話咧，甲竹桃咧通常咧都唔會喺一啲好方便大家會隨手就掂到嘅地方度就出現嘅。不過佢話我見到嗰啲相啦，兩位嘅小花咧即係同嗰啲花可以非常近距離接觸嘅，但佢就話雖然有毒性啦，但係佢都有一定嘅觀賞性嘅，只需要我哋平時見到嗰啲植物唔好咧太近距離接觸佢、摸佢、掂佢，尤其是小朋友或者寵物啊嚇，唔好啊亂咁咬啊、食啊嗰啲嘅植物嘅話咧，其實有呢一個少少嘅距離嘅話咧，大家就唔應該有太多嘅擔心喺度嘅咁樣。有皮膚科醫生咧亦都話，其實咧你同一啲花咧過分親密或者逗留時間太長嘅話，你嘅身體啊可能會唔習慣花粉嘅氣味咧，就會引起呢個神經啊或者係過敏嘅反應啊，咁可能即係會有啲頭痛啊、頭暈啊，又或者想嘔嘅輕微中毒嘅症狀，但係就唔代表你咧係真係中毒嘅。所以我諗簡單嚟講啦嚇，啊我哋咧就算係見到唔同啊幾靚嘅植物都好，有陣時我哋都話唔好採摘花朵啦。佢哋兩位冇採摘嘅，但係太近距離接觸嘅話咧，可能都會有反效果。但係大家都唔使太擔心嘅。 考下你羊蹄甲同埋甲竹桃有咩唔同啊？ 好咁究竟羊脂經同公粉羊蹄甲又有啲咩分別咧？ 咁公粉羊脂經同埋公雪花同埋公藥壺又有咩分別咧？ 最緊要羊公魚係依然好靚嘅。 心仍然沒信心，要飛去很遠的小鎮，沒法知功不感情成年了，可足夠這四百天黑暗。誰剩我以後，誰人來都不會走，一若會等。最後其實你仍然是你，為何別人可變做我？是十五分，我只有等我手机震。话你知，即使不能陪着你，一天说几句也都兴奋。谁承诺以后，谁人来都不会走，一样会等。最后。 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我俾你哋两个肥妹仔同埋细眼仔打个招呼先。 你讲到好似有两个肥妹仔同一个细眼仔咁，究竟呢度有几多个人啊？ 我俾你两个肥妹仔同细眼仔打个招呼先。 早晨，细眼仔，早晨啊，咁多位听众。 早晨啊，咁多位，咁做咩再打咗咁耐招呼？我哋今日上咩堂啊？ 我哋今日上呢个堂咧，我谂住俾你哋估下我而家呢个造型，你就会知噶啦。 哼，我已经知道答案啦，我扮紧边个？ 我唔知道你系边个啊！ 你 扮紧边个啊？ 知道答案。 我已经知道真正嘅凶手系边个啦。 你扮嘅金田一啊？ 唔系， 唔 系。 你知道真正嘅答案吗？ 但我个口俾只手揞住咗一半，有冇黑板啊？我要喺上面写字，我要不停写字，我要不停写字。 IQ 博士， 福山雅治，福山雅治， 福山雅治。 神探伽利略， 我冇睇呢个啊！ 我唔同呢两个同学仔玩啊！ 点解我冇睇就唔同我玩啊？ 呢 个 同学仔，呢 个 同学仔佢又冇睇鬼太郎，佢又冇睇神探伽利略，佢净系买衫嘅就挂住。 我净睇其他嗰啲日本嘅作品嘅咋，我唔睇呢啲日本作品噶。 佢都讲到其他金钱咧都好叻。 好啦好啦好啦，因为 你 啲 肥妹仔一个都讲唔到。 系我佢净系听到咖喱饭嘅咋，神探咖喱饭咁样啫。 咖喱猪扒饭 系啦。点解我要讲呢个咧？因为咧。神探伽利略咧，福山雅治喺戏里边咧，佢系一个咧物理学嘅老师嚟嘅，佢好叻嘅物理学博士嚟嘅。 乜嘢都唔理嘅，好叻噶。 细眼仔，我哋倾偈啦，我哋唔好理个肥妹仔啦。 我俾个盘我，我想呕少少血啊，由于时间嘅关系。 你都想讲， 系啊， 你讲。 我哋今日就系上呢个神探伽利略嘅物理科，系啊， 可以唔使上。 系啊，好啊，好啊，你听下咧，物理堂咧，其实佢有好多咧嗰啲咩。物理嘅定律咩牛顿定律啊？有冇听过呢啲名啊？ 我全部都唔记得晒，我净系最记得 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啊！ 我呢啲仲深啲，我谂我瞓咗啦。讲到先讲到呢度嘅时候，但我有好记得咧，就系嗰啲折射啊，唔知点解呢个议题令我好记得噶。点样咧？攞个角度咧， 攞个放大镜咧， 系啊系啊， 烧着张纸嗰啲咯， 攞块镜啊，咁啊点样反射啊？咁样都有噶。 系啦，我而家咧就会咧讲几个唔同嘅物理学。嘅实验 啊，好啊，好啊， 系啦，咁你睇下咧，第一你信唔信咧？我因为我有啲会假嘅，你信唔信咧？呢个系真系咧喺物理学， 我都知你个人假噶啦， 系啊，喺物理学上面系做到呢个实验嘅。第一 啦，你假到出题啊你， 同埋你仲可以估下咧，就系咁究竟啊，佢用咗乜嘢原理，佢先至会做得成呢个实验咧？咁样，譬如我哋最简单话，点解咧？放大镜会射穿咗，可以烧着咗张纸，点解啊？ 我全部都会答光合作用。 点解黄耀祖咁黑嘅？ 光 合作 用 系啊？点解桂花田咁肥嘟嘟嘅？光 合 作 用 好嘢， 全部都系一样嘅。 系啊，嗱，咁我哋试下开始咯。 好好好， 好啦，你信唔信有个实验咧系可以咧攞一支饮管？ 系 我哋饮嘢嗰啲饮管， 系 一吉就吉穿咗个薯仔啊！ 哦，吉穿薯仔， 真系吉穿薯仔，信唔信？ 吉穿薯仔 系啊，系啦，佢系吉泽明步个细佬嚟噶， 吉穿先生 系啦，信唔信？ 吉穿薯仔啊， 我信， 信唔信？ 一支咩饮管？ 饮桶普通饮桶胶饮管，唔系嗰啲金属啊！如果咁啊，实得啦，系咪先？ 系啊， 胶饮管啫。 我信。 凿穿个薯仔，我今次唔讲。 薯仔系咪可以烚熟咗噶啦？已经。 薯仔有冇烚熟啊？ 嗰个系你嚟噶，细眼仔。 佢冇话系咪烚熟喎？有冇分别噶？应该冇噶。 淋咗噶嘛？ 佢冇话烚熟啊。 但系我系唔系我都觉得系可以嘅。 淋咗都难啦，系咪先？即系系咪可以啊？ 因为我知道甄子丹可以做到。 甄子丹。 都做到的， 甄子丹公布了这个消息， 没错，李连杰也认同啊。 首先是真的，真的可以呢，原来呢他说在物理实验上面呢是可以拿条饮管吉穿个薯仔的。好了，跟住就是气肉了，请问用了什么物理学的原理，怎么作啲名来听下的了。 唔 光合作用， 我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在这个特别的情况不是光合作用，我会说是一阳子。 好嘢，好嘢！你唔可以话四眼仔错晒， 系啦， 虽然佢系完全冇啱嘅，不过就唔可以话佢错晒嘅，真系。 我就系一针见血啊！ 唔系，而家唔系成语题啊， 唔系咁一阳子都唔系成语嚟嘅， 系 啦，我有呢种感觉。 我俾三个选择你啊， 一柱擎天， 究竟佢系借用咗一就系呢一个咧物理学上面嘅惯性嘅力量啊，二佢系利用咗物理学上面咧呢一个重力咧同埋呢一个动力嘅作用啊，定系三咧系借用咗物理学上面嘅空气嘅力量啊？ 我估空气嘅力量，因为有阵时我哋真系唔可以睇小一啲无形嘅嘢嘅，好似压力咧系无形嘅，咁所以我觉得空气咧都系有一定嘅力量啊。 系啦，原来就系用空气嘅力量。 我系物理嘅专家嚟 嘅。好犀利啊！你知唔知佢系点样啊？佢话咧。因为做嘅时候咧，你要将饮管嘅另一边咧攞手指塞住佢。 哦哦哦 ，OK。咁啊，即系明诶，嗰啲饮管咧充满咗嗰啲空气，咁啊加重咗嗰支饮管里面咧系密封噶啦，变咗。 佢话 咧，吸落去就等于一支硬嘅饮管。 唔系，佢话咧你咁样吸住咗咧，佢另一边嘅出气口咧，咁佢唯一可以咧有空气出去嘅地方咧就系、是。对住薯仔嗰个位，咁然后咧，你将佢咧喺呢个时候咧，将佢噗一声咧打落去个薯仔度咧，佢话所有气体咧就会喺嗰一刻咧入薯仔嗰刻咧就变细咗，而对周围嘅压力咧就会增大咗。由于呢个压力咧又唔可以大到推开你只手指， 系 佢就会咧唯有咧无处宣泄咧就向前爆，佢、 啊、 就会咧穿透 咗。 哎呀，怼穿墙个 friend， 怼穿树啊！ 我都觉得系呢个啊， 所以原来啊，真系你唔好睇小空气嘅作用力啊！我哋一齐 plus 聚会，防疫部门强调，公众仍然需要保持社交距离，尽量避免长时间聚餐。用餐时应该尽量坐同一方向，而使用体育设施期间，暂时唔能够淋浴。美国总统特朗普自限制措施实施之后，首次跨州出访，到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视察一间口罩生产工厂。他并没有按规定戴口罩，但是就戴上护目镜。特朗普赞扬工厂在疫情期间为医护和前线人员提供口罩，重申国家需要向前看，有必要尽快重启经济。特朗普承认取消社交距离限制措施和重启经济可能会令到死亡人数上升，但强调国家必须开放，不能够在未来几年都持续关闭。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08点，升140点，总成交金额44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55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65点，升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16.72，升1.48；腾讯控股407.4，升1.4；美团点评107.5，升3.2；阿里巴巴192.7，升4.2；小米集团10.54，升4.6。信宇光学科技112.3，升4.6；友邦保险68.95，升1.1；中国平安78.45，升3.5；盈富基金24.15，升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9.642，瑞士法郎7.971，澳元4.988，加元5.517，新西兰元4.696，欧元8.40。欧元是8.4035，每百日元对港元7.2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58。港金现价报15,720元，跌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2.08美元，卖出1,703.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即系原来我哋而家咧直播室里边已经会为咗听电话咧，都暗地进行一场战争咁样嘅。 即系咩啊？ 咩战争？ 冇啊，因为直播室就有黄耀祖、曾志豪啦，屋企有桂花田啦。你哋而家每一个打入嚟嘅时候咧，都好介意咧，究竟直播室嗰阵几时先所谓接听你嘅电话咧？ 哦， 系啦，又唔中意等待，跟住另外一个又唔中意成日俾人攞个电话催，所以已经发展到咧有收唔系有接线冇收线， 好开放嘅条线。 系啦，有接线冇收线，个电话一路。号到啦，我见到哦，望住桂花田个信息，哦，原来佢话我都冇收过线咁样，咁就唔使惊俾人 cut 线啦，系啊，又唔使惊俾人哋漠视啦，咁样。 最问题就系咧，就系听电话嗰个佢唔想再同对方去倾咯，吓系咪啊？ 其实我一日对住你三个钟咧，真系对得多过我阿妈，你知唔知啊？你俾我同你讲少前面少一阵啦，好唔好？喺个电话入边度， 冇带你成日都聊人倾偈噶。 诶，咁又冇咁讲咁闷啊嘛。喂，讲宝宝嘅天气先啦，不如 系啦，你交俾你，交俾你。 卅度嘅气温啊，吓，相对湿度78%。 冇错，咁啊嗱，被漠视嘅感觉咧，当然系唔好受啦。 嗯， 特别喺复课呢一个时候，有啲人真系被漠视咗噶。 系啦，我哋讲下即系复课嘅安排先啦。 先讲复课安排先啦。 好多事情咧就宣布咗啊， 真系 啊。系啦，教育局咧琴日咧就公布啊，将会分三阶段复课。 系 中三至到中五嘅朋友咧，恭喜你哋率先啊喺今个月嘅27号咧可以复课啊，就呢个5月27号啊。 系 之后咧就系小四。至到中二咧就系6月8号，而幼稚园 K3 去到小三咧就系再迟一个礼拜，6月15号嘅。咁被哎呀， 忽视咗 啦！恭喜佢好啊，定系哎呀，再恭喜你大力啲好啊！就系 K2 以下嘅学生咧系唔 K1、K2 都冇得翻啦 ，Nursery 嗰啲都唔需要啦。 系啦， 呢两个仔仔就真系吓，继续同你亲子、亲子再亲子啦。 唔系而家个问题咧，我好快讲我自己个 part 先啦。我唔系基于话咧冇得所谓咧，哎呀甩咗个包袱咧几个钟，因为有啲我有啲 friend 系嘅，之前咧佢嗰啲细路系大啲咧，入到小学嗰啲咧，佢真系话哎呀你俾佢翻学啦，佢翻学我先有得唞噶嘛。 我估起码有一半嘅家长系咁谂，嗱呢个系我形容保守嘅估计， 冇错。 你俾翻嗰几个钟，我真系癫啦。 系我就唔系嘅，因为我走咗出嚟翻工啦嘛， 系 我老婆挨嘅啫，真系。但系点解我都真系戥佢喊得一句句？我仔未试过咁想翻学，佢系每一日都同我讲佢爸爸，我好想，我以为话好想买玩具啦，好想玩啦，睇电视啦。佢竟然同我讲话，爸爸我好想翻学啊咁样。系、 正面啲咁谂，即系起码你拣咗间你个仔仔好翻学翻得好开心嘅学校 咯。咁但系最惨嘅就系。佢平時要求嗰啲嘢咧，你睇電視嗰啲，你總有方法滿足佢啊嘛！啊、哎、好啦好啦，我幫你同阿媽講俾你睇一陣電視啊，哪怕係你話想咩飲汽水，我都可以偷偷地俾你飲兩啖啊！但係唯獨呢個願望。做老豆嘅真系冇办法帮你实现 啊！ 真系冇鬼用啊！真，我真系帮佢实现唔到。我点能够话俾佢听？阿仔，你呢个暑假都又系净系得个。 你咪指住个叔叔唔俾你翻嚟。唔系你咁讲， 系啊， 应该比较正确嘅教育佢，就系话而家发生咗咩事。 唔 系就系真系要话翻俾你听。 但 系 点解 K3 嗰啲翻得嘅？ 因为哥哥 你唔好话俾佢知，佢咪唔知咯。K2 啫嘛，呃得过啦呢啲。 哦，你家两个大头叫呃细路咯。 你冇呃过你老婆，你阿婆几廿岁你都呃紧啦。 正义超人 系啊，我呃得我阿爸我阿妈添啊，难道冇嘢啊？ 系啊， 成日都系咁噶啦。 唔系咁你冇办法，因为 K3 嗰啲同学仔真系啊，因为佢要升小一啊嘛，咁所以一定要有啲行政上面所有嘢都要做嘅。 同埋我觉得咧，即系比 K， 我自己几开心见到呢一个措施， 系 K3 开始，因为其实佢哋嚟紧咧就真系要去一个新嘅阶段， 由 幼稚园对小学咧系几唔同，但系。亦都諗下佢幾歲人仔嘅啫嘛， 係啊，你 真係少少時間要適應翻乜嘢叫翻學啊！ 其實有啲家長咧知道呢個消息咧，嗱，其實有一半係覺得。原来都系要照升读翻上去，因为有一轮咧，啲家长咧 照升读翻上去， 因为而家其实等于恢复正常， 系啊， 你几年班就读翻几年班啊嘛， 系啦系啊， 但系咧，因为喺之前咧停顿得太多啦，曾经有啲家长咧，佢真系你当佢发 留班啊咁 样，系啊，你当佢发晦气咩都嘅，我又不如今年唔计得唔得？呢铺牌打过得唔得？即系咧嗱，中间 delay 咗190几次，咁佢哋真系觉得话不呢铺牌唔打啦，可唔可以嚟过啊？但系而家佢同你讲唔得。要繼續，你話 K3 升小一咧，話就話而家你俾佢復課要去適應啊嘛，佢成大半年都冇翻過學， 係係係， 其實。 我唔知啊，我心谂如果 系 啊，你谂下 K3 啲家长咧，我即系都想问下佢哋嘅心态咧。你可以面书度话俾我哋听，其实你会唔会反而系担心咧？觉得有啲夹硬拱上去咧？因为你好多地方都冇咗， 我自己有谂过嘅，我开头都同意嘅，不如冚唪唥全部停一年，即系停一年班啦，当留班一年咁样啦。但其实你谂翻，当原来咧，全个香港甚至全个世界，大家都冇翻学几个月嘅时候咧，其实个影响就冇一个比较地影响噶咯。可能只不过是今年他需要学的东西在之后的一年学回少少啊，其实我又觉得影响其实不大的。 我就未必啦，我就觉得未必。 他课程他不会就你的嘛。 课程一定不会就，即都有机会会就的，我又觉得。 课程会不会就，即我想很难想象，即他会不会出年的小一呢就会不同了。因为如果你这一年就的话呢，他不是整个课程就了。譬如本来呢我们形象化一点，可能以前小一呢就已经要教你30个英文字母咁先算。他会不会因为知道你哋今年咧嗰个学业进度慢咗咧，佢就会话我哋今年咧嘅小一咧净系需要学20个英文字母，唔使学30个。但如果咁嘅话咧，咁佢小二点衔接啊？佢咩一路搏上去咧？唔通你谂住话俾人哋听，我哋呢一届学生咧全部都学慢咗，又佢唔会噶。 同埋你要知道，每一年都有出生率噶嘛。 系啊， 每一年咁嗰一扎嗰几万个嗰啲细路咁点咧？佢哋 咁，所以我有啲。都唔知佢哋会 唔 会， 佢唔会做呢样嘢。如果佢未话俾你知，好大力同大家讲，我哋停课不停学，大家学得好叻噶，咁咪即系话冇用咯。 啊，又啱嘅， 系咪先？即系佢冇得咁打自己个嘴巴。 因为我已经见到有家 长，你话做得好好。 我已经见到有家长咧喺复课呢一段日子准备复课咧，已经喊啦。啲家长喺度讲咩？佢就话就嚟话要翻学啦。佢仲有唔知咩20个咩不及物动词未背啊？ 咩叫不及？咩？我都喊唔到啊！真系，冇话要 英文个 grammar 里边咧，我唔记得英文系咩意思啊？及物动词同不及物动词啊，即系话嗰个 一个动词啦，总之系 一个动词啦，我都唔知。总之我见到佢有个文法要佢背翻出嚟咧，佢哋系即系冇放弃过噶， 咪即系 要追 噶，学习咯， 系啊，咪即系佢要追翻啊！ 会系呢几个月系完全空白咗嘅，我又 其实系嘅，因为真系咧系想。捉堂啊，唔好话想捉啦，即系有上堂啦。咁譬如我见到嗱，我个街坊，我今朝先同个街坊个嫲嫲唔系婆婆讲我，我就嚟翻学啦，你孙点啊？佢话我唔想翻学，妈咪点解仲要翻学？佢系小学嚟嘅，咁佢即系可能系已经即系喺屋企好享受嘅生活。虽然佢话佢妈妈咧就俾咗好多嗰啲叫练习簿俾佢做嘅咁样，佢都系依然享受在家里面嘅生活啦。咁，但我女咧就好大嘅反应就话。啊，妈咪，因为呢学校已经方面讲到好似话返去呢已经 系 有考试嘅。 有啊。 都有讲到教育局都讲到。咁又唔使压力嘅话，系人都要考试嘅咧。佢已经 cut 咗一啲 test 咯。我真系同你个女讲，唔应该咁谂系嘛？ 唔系，嗱，而家考试咧有两样，有个压力出现咗。有一个咧就系大学考试咧，佢而家咪用网上嚟考嘅，你知唔知啊？ 咩叫大学 考？大学啊， 哦，即系学嘅课程， 大学嘅课程， 我以为升大学。 唔系，系啦，同紧大学嗰啲朋友咧，佢都要考试咧，佢用网上嚟考噶嘛。咁咧， 我就惨啦，我一定揿错掣，好大压力啊，又要做电脑嘅嘢 啊 嘛。 唔系嗱， 我讲一讲咧，佢话大学考试咧有两个规则。 哦，好。 咁咧，睇下我哋呢两位嘅主持人咧，你会觉得咧，如果俾你吓，你哋而家呢一分钟，你就 系 要应考个大学生咧，你觉得有冇难度？要符合呢两个规矩。佢話第一要求咧，因為佢要視像影到你嗰個考試嘅畫面啊嘛，即係你屋企嘅畫面啦。佢要求影到你個人啦，你張台啦，即係你附近，即係起碼影住你唔好出貓先得㗎咁樣。同埋咧，佢要保證咧，就係你背景要乾淨啦，影到你屋企環境背景要乾淨。 真係要身家清白啊！ 第一， 背景要乾淨，要查幾代 㗎喎。第一啦，第二咧就係要求你 WiFi 信號咧要穩定。佢呢個穩定仲有後果嘅，如果考試中途 WiFi 斷咗。有机会当你出猫， 吓 系，因为突然间睇唔到你，然后你再 香港嘅 香港啊， 系啊，定唔关我事，系供应商嚟咩噶嘛？ 系啦，嗱，佢呢个规矩出咗嚟之后咧，佢哋喺佢哋嗰啲大学嗰啲 secret 嗰度咧，就有人就讨论啦，因为咧就分开咗两批嘅，有一批就觉得咧。冇难度啊，好合理啊呢个要求。另一批就话你真系玩我啫，我做唔到嘅。嗱，你觉得呢个？ 所谓大学考试里面的两个要求， 是 你心里面觉得容不容易做到？ 第一个要求 OK 的，你知因为大家都有个视像，有个镜头影住后面，咁考试 公平啊，都需 要。同埋佢 系 要求安静啊，我留咗最重要，身家清白咧，佢就要影到你张台啦，嗰啲之外咧。保持安静。 唔好意思，如果我系住，我系一个基层嘅家庭， 系、 我根本冇自己间间房屋，厅就系所有嘅食饭啊、生活啊嗰个地方，分分钟喺度瞓埋，我冇房啊，我点样去一个安静嘅地方啊？对唔住，我冇可能个 background 系 clear、 我又觉得，如果真系个仔要考试三个钟，作为你阿妈，你屋企系住劏房嘅，你都会落街行去商场行三个钟，俾佢有一个安静嘅地方啦，系咪、 但系如果你想我喺隔篱邻舍，可能好嘈噶嘛，即系佢嗰啲我知啊，因为我都唔知佢哋嘅环境系点。 我就觉得乜嘢都有得处理嘅，但我最大个问题系 WiFi。 WiFi 冇得处理嘅， 系啊， 呢 个 系即系乱嚟嘅。 佢真系要唔系？我谂对校方嚟讲咧，佢又会觉得喂，如果你考试咧无端端成日一就 online 一就 offline， 而由于你 offline 之后咧，真系唔知道做紧乜嘅。 但我有一个更加大嘅问题， 即系可以抄功课啊！即系可能佢会觉得咧， 中学五月廿七都可以复课咯，点解大学唔可以喺翻学校度考试？ 佢已经考紧啊嘛， 之 前噶 啦、 啊，已经考紧噶啦。佢就话咧，原来真系有呢一个嘅规， 但系佢哋应该嚟紧之后仲会有其他嘅考试。 之后我就 五月头啫嘛。 系啊，嗱，之后我唔知佢点安排，因为佢而家讲咧就话佢哋喺之前嘅考试里边咧、 okay, 就定咗 呢 个规矩。咁佢话咧有啲基层嘅大学生，佢话我真系做唔到。咁咧嗱，点解会引发所谓？争论咧，就有一批咧被标签为离地嘅学生，佢就话：喂呀，屋企要静，同埋要影到背景干净有几难啫咁样。咁跟住基层啲学生咧就话啦：大人可以唔出声，我有细佬妹， 系啊， 点样可以控制佢唔出声咧？ 即系 我 哋三个 home office 啫嘛， 我就控制唔到我屋企噶啦。 难道我又控制到我只狗咩？有出事 系啊？喂，我已经算好啦，我匿到埋入书房咧，已经真 系 好奢侈啦。你都听到我仔喺度嗌噶， 咁啊系咯。 咁佢话喂，唔系个个得噶嗱，跟住 WiFi 咧。 呢家嘢我真係覺得 係啊！呢、 這 個我 憑咩可以控制到個 WiFi 啊？ 一離線就話我出貓喂，出貓 有機會有機會視為作弊。佢話如果突然間咧，即係冇連到上網， 明啊明啊！ 佢話又係有一批學生咧，佢就話其實你屋企有 WiFi 就一定係冇問題噶啦。點會唔穩定啊？咁樣嗱，原來真係又有機會唔穩定嘅喎。 梗係有啦。 唔係嗱，例如咩地方咧？原來咧又係要靠嗰啲即係用家咧現身説法咧。佢話如果你係住唐樓。原来佢话咧就真系唔稳定嘅， 村屋会唔会都 村屋都系 噶， 村屋啊、唐楼啊，即系可能如果你多人哋 share 嘅话咧，佢话原来咧有阵时嗰个线路咧真系会唔稳定嘅，咁佢话咧话呢啲即系又系未必咁了解情况嗰啲咧，佢就唔明咯，佢就话点会断线嘅啫咁样。 咁我想问咧，佢哋而家即系有冇一啲后著嘅报道啊？即系咧，即系呢啲都系前阵子佢哋咧就 系 考试，即系会唔会有啲真系遇到一啲话喂，我真系断咗 WiFi。跟住咧，我就俾人哋话我哋出猫，定系其实啊，佢哋有咁担心过，但系最终校方咧都可以处理得相对地周到嘅咁样。 佢而家又未讲话佢哋有冇啲严重跟进咁样， 系 啦。但因为咧呢、這个系校方咧近日发出嘅考试要求嚟嘅咯。 喂，如果近日发出嘅话， 系近日 噶，延迟少少个考试咯，还点你哋个学期？因为其实而家大学咧好多嘅好多嘅大学已经宣布咗几时可以翻去校园度上堂咧。就话六月嘅，即系大学都系即系我谂都系近即系中三至中五复课嗰啲时间啦。如果佢要考试嘅话，今年都一个特殊嘅情况，即系教育局都有讲啦，即系暑假嘅个安排又系点样啊？咁样佢都话咧系好多时候交翻俾校方咧就自己决定嘅咁样。 系 咁，所以我谂大学都可以做到一啲嘅时间安排上面嘅调节。 不过就估唔到原来咧呢啲即系会引发咧变咗系好似家居背景咧、家庭嗰个收入嘅唔同啊。因为有啲学生咧竟然提议就话你去酒店租间房都得啦， 咁富贵。 哇，跟住真系你 读书嗰 阵时 都 讲， 我而家可能会咁讲。 系啊，都唔使讲啦。 以前读书边有哇咁。 系啊，嗱，跟住咧再下一城啦，就系咧即系唔系去有一城啊，再下一城。 第一城咯， 系啦。佢话咧，因为学校准备复课啦嘛，即系小学又好啦。我谂系集中喺小学嘅。 系。 嗱，阿田唔知会唔会咧？如果你嘅僆仔嘅小学咧，佢个紧张系咩咧？啲家长就话：我想问下咧，功课点消毒啊？嗱， 功课点消毒？ 系啦，咩叫功课点消毒？因为咧，佢话啲家 收保会派保。 系啦，佢话啲家长一知道咗复课咧，唔系唔开心噶，但系亦都有个关心嘅，就话嗱，我明噶，手可以洗，衫可以洗，口罩可以洗，咁嗰个功课咧，嗰个作业纸咧， 你有冇人话俾我听点消毒先？ 呢个系100万嘅问题嚟嘅，你即系攞晒所有局长出嚟都真系答佢唔到嘅。 真系有人喺度问咯。 但我又唔可以话佢错，即系 你又唔 嗱， 你可唔可以话佢太紧张又唔知？有好多人就话啊， 咁会唔会可唔可以每一次都会诶？ 点咧？嗱，你会有咩解决方法？ 啲消毒。 如果你系老师，人哋就问你啦， 喷一喷， 唔得噶，会化噶。日答咗啦，专家话唔得噶，你攞酒精喷啲纸 咧，我知，我梗系知啦，因为我都试过喷我洗礼宝啊嘛。 讲下讲下，原来系咁样嘅，点解决？ 你点解喷佢个宝嘅？你就系觉得好危险。 唔系，诶，即系咁样。 佢唔想烧啊，因为 佢有啲书，唔系佢有啲书咧喺学校诶借翻翻嚟嘅，咁嚟参考嘅。咁我话哇，啲书都好多人掂啊，即系譬如图书馆里面咧，我咪试下喷一喷嘅。哇，诶，咁样嘅。 咁啦，系啦， 解决。 我都话到100万问题，如果系我做咗100万富翁啦， 你都要谂啊 ！Sorry 啊，呢位家长对唔住，我帮你唔到。 小朋友戴手套做功课得唔得 ？No， 因为之前已经讲过咧，戴手套系危险过你唔戴，因为你戴咗手套咧，你唔会清洁，你会乱摸。嗨到个机会咧，同埋积聚细菌嘅机会咧，多过你赤手空拳。 讲紧你做功课嘅时候， 但你唔会保证佢做紧功课唔摸鼻噶嘛？ 我谂到， 你明唔明啊？ 各位同学， 系 唔好做功课。 其实咧，专家提出嘅建议咧系好简单嘅。 专家有提议到， 有啊， 這個、 因为专家被问啊嘛，然后专家就强烈否定咧，就话唔好喷酒精，唔好攞嘢倒落去，甚至乎话攞紫外线咧，佢话杀得唔够干净嘅，唔好谂啦，唔好谂啦。 OK， 拍完保做完功课去洗手。 专家就喺呢度啦。 耶， 冇错，其实系唔需要太复杂嘅。 真系好叻啊！多谢你，多谢你啊！ 所以所有家长咧，我觉得真系唔使太紧张。 真系、啊， 如果去到书簿你都惊话要消毒嘅话咧，就真系等于早排银纸要攞火炭一样噶啦，真系。 同一个钟数又上班，同一套西装与衬衫，同一个熟悉车厢夹客也是同一班。个早餐与晚餐，同一串工作与账单，同一个电话响起，借贷有利息减。早半生已充满遗憾，天天仿佛影印。如今过了大半生，原来从来你也不甘心。这个讨厌人生。手擦卸这道框框，当我跟你都同样地躲不过这循环，能否趁有限时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港澳办新闻发言人强调，黑暴和滥炒是香港社会的政治病毒，是一国两制的大敌。黑暴一日不除，香港一日不宁。发言人说，香港的最大祸患来自内部，就是公然叫嚣和实施滥炒的黑暴势力。去年6月以来，他们公然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践踏法治，破坏社会秩序，黑暴势力正是摧毁香港繁荣稳定的根基。发言人又说，黑暴势力眼见当前香港疫情稍为缓和又蠢蠢欲动， 他哋同幕后指挥者、组织者、煽动者的目的，就是想将香港拖下悬崖，抗拒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假高度自治之名，行完全自治之实，将香港变成一个独立或者半独立的政治实体。发言人指出，黑暴势力的同情者越多，香港付出的代价就越大，中央绝不会坐视这股破坏性力量肆意癫狂。政府向市民免费派发的可重用口罩今日早上7点起接受网上登记。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早上网上登记过程顺畅，两个多钟头已经收到超过17万个登记，涵盖大约55万名的市民，现时登记一般需时几分钟。他说一名市民可以为另外5名亲友登记，登记人需要填上姓名、身份证号码、出生日期、手提电话号码等个人资料，市民登记之后会收到短信通知。口罩开始派送的时候会再收到短信，由登记到收到口罩大约需时两个星期。薛永恒又说，登记时如果在网页拣选愿意以同一资料再收取其他抗疫物品这个选项，稍后政府如果再派发口罩滤芯，市民就会自动收到滤芯，但是即使现时没有拣选这个选项，稍后亦都可以重新登记。香港再出发大联盟秘书长谭耀宗认为，民间力量不应该经常攻击政府，而是要协助政府补足政府不能够做到的工作。大联盟的成立是发挥民间力量，协助政府落实现阶段未能够推动的工作。谭耀宗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电话访问的时候说，成立大联盟是要凝聚全港各阶层力量，重建社会信心。被问到会不会有活动推动23条立法，他说大联盟的未来工作仍然在摸索着，未有讨论政治方面有哪些具体工作，要一步一步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宣布将会在下个星期一起重新开放，原来会采取一系列加强健康的措施，以及限制每日的人流。乐园门票今个星期五起透过官方网上渠道发售，重开初期部分有频繁互动的景点，例如儿童游玩区以及剧院演出将会暂停开放，同迪士尼卡通人物的互动和合照亦都暂时取消。园内景点、餐厅和商店都会提供消毒搓手液。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36点，升168点，总成交金额50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04点，升8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16.88升1.62，腾讯控股408.6升2.6，阿里巴巴193.2升4.7。美团点评107.2升2.8，小米集团10.52升4.4，信宇光学科技113.2升5.5，中国平安78.55升4.5，友邦保险69.1升1.25，盈富基金24.2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6.36，瑞士法郎0.974，加元1.405，人民币7.092，英镑对美元1.244，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43，新西兰元对美元0.606。港金现价报15710元，跌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1.45美元，卖出1702.71美元。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西贡公路啊，咁西贡公路有道路工程噶，咁而家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去西贡方向龙尾排到去窝尾，反方向出翻九龙，车龙就排到去西贡消防局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龙尾喺蝴蝶谷道噶；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慢车，龙尾喺考明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分叉位落斜方向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沙头角公路酱油厂来回、大老山公路石门村去马鞍山、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方向屯门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叶同学啊，虽然而家呢个疫情令到 DSE 延期同埋中英文考试取消咗。但是即使外界发生什么事都好，你们坚持自己读书的信念，博将就无悔的了。所以加油啊，各位2020 DSE 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些不安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们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我们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容易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就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丰收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依为忘。 香港， 香港，你永远是尘梦乡。香港，香港，你那色的眼眸。 我们的 呢、这个劲啊！阿天，你准备好未啊？ 吓，我准备好啦。 当年喺嗰啲尖东海旁嘅岁月，会唔会因为呢本漫画、呢一系列嘅电影，再加埋今日我哋会选择播嘅歌曲， 系 即系帮你所有嘅回忆攞晒翻嚟？ 尖东海旁桂花田啊！ 即系我嗰啲系纯粹喺度街头，喺度街头。 其实桂花田咧系再早期啲嘅、 哦， 桂花田如果咧你要用呢个影视作品摆落去咧，真系嘅。 霓虹姊妹花。 唔系啊， 系嗰、那个 油脂妹啊，好似系 哦， 嗰阵时个 啊唔 系靓妹仔，靓妹仔又唔系油脂， 油脂系油脂粒啊，系嘛？ 油脂系阿专特拉华特嗰个先，佢系即系港版咧，应该系靓妹仔嗰个年代， 即系温碧霞嗰个阶段。 系啊，后屘仲有李丽珍噶， 唔知啦，好似都 系啊， 唔紧要。但我哋今日讲嘅系咩嘢咧？由漫画讲起，我哋今日讲。古惑仔啊！ 但系点解要讲古惑仔啊？咪、哦、一定有啲事发生咗啊！ 系啊， 你听到你呢个咁大嘅哀号啊，你都知道。喂，即系原来即系唔讲唔知道。 佢真係陪住好多香港人，尤其是好多嘅男士們長大。 男仔 係啦，九二年四月十六號咧，就第一次有呢一本嘅漫畫推出啦。 九二年原來 係係啊，咁、哦、樣咧就去到咧四月三十號今年嘅時候咧，就宣布咗最後一期咧推出咗之後，經歷咗28年2335期之後咧，呢、這、一個咁樣嘅。即係長期連載嘅長篇單元故事漫畫咧，暫時應該咧就可能要告一段落。 哇！佢有個記錄嘅喎，佢係全球最多期數嘅長篇單元故事漫畫。 而我見到一啲嘅資料咧， 2300多期真係 佢得到嘅記錄啊，唔止呢一個添啊！我哋真係可以慢慢嚟講下講下嚇。首先咧，佢一嚟咧就係92年咧就推出呢個第一期嘅，我覺得咧可以講下佢哋嗰陣時嘅銷量，因為如果我哋話香港嘅漫畫咧，即係。真係好風光過㗎， 係 佢第一期已經賣咗17400本， 17400本， 你諗翻而家有陣時有一份報紙啊，而家都未必賣到呢個數啦，係咪先？即係九二年已經係有呢一個數咯，而佢咧去到第38期嘅時候咧，佢第一次啊，即係佢真係有好多個第一次嘅，就用咗啲咧香港演藝界明星肖像咧去做封面，就將劉德華嘅形象代入咗去嘅主角陳浩南入邊度，哇！呢個都好犀利。而之後咧，其實仲有好多唔同， 唔係劉德華唔係陳浩南。 是啊， 刘德华 用刘德华嘅形象摆咗入陈浩南入边度噶。 系啊，佢因为嗰阵时佢有个系列叫《仿冒耀扬》系列咧，佢嗰个唔系耀扬嚟嘅咩？ 嗱， 系啊， 我唔知系咪同一个阶段， 可能开头咧未用郑伊健嘅时候咧，就用咗呢啲明星先嘅。 因为嗰阵时系93年， 系啦系。 如果你讲到呢一度咧，一阵间都有个消息佢讲，其实原本第一个拍电影版嘅时候，陈浩南呢个角色。鄭伊健唔係第一選。 O K O K， 一間嚟。O K O K。 另外咧，陸續咧仲有好多唔同嘅明星咧，都成為咗佢哋嘅封面人物嘅。黎明有、梁朝偉有、張學友、楊彩妮咧，都出現過呢個漫畫嘅封面度嘅。 係 嗰陣時去到93年咧，講緊一本佢哋嘅古惑仔漫畫咧，都係賣緊7蚊或者係8蚊咁樣嘅，唔係由7蚊升到係8蚊到咁樣嘅啫。咁之後咧，佢哋嘅銷量咧，頭先我話第一期就10000多本啦，係咪？ 係 你慢慢去到咧94年啊，差唔多去到第100期到咁樣啦，個銷量。实际已经去到30000多本一期，每个礼拜都出。咁你谂下啦，其实真心犀利啊！而当中咧，我觉得佢有啲咧，等我睇先。去到232期咧，我都有一个例子几好笑嘅。佢去到嘅地步咧、就是，就系如果你买咗，因为已经唔止系古惑仔啦，后屘咧仲有其他佢哋都系类似一啲江湖嘅漫画啦， 系好多， 有好多噶啦。你可以去到嗰啲便利店买一本。送你一本軟雪糕啊！ 軟雪糕即係甜筒輝啲 friend 嚟噶咯。 喂，呢個真我自己睇嘅時候，我覺得真係搞笑啊！ 幾好笑啊！真係 係啊！咁 係佢谷佢銷量係嘛？ 係啊！另外咧，佢亦都有試過嘅喎。 唔係因為好唔襯啊，好江湖味重嘅漫畫送杯軟雪糕啊！ 係啦。 即系你谂下，如果你真系要送咧，你正常，你一系就送啤酒啊，系啊，或者你好似送香烟啊，即系如果你话咧同嗰个相关咧，啊佢估唔到嗰阵时咁鬼纯净嘅送雪糕咋？ 你头先讲嗰啲都唔系冇嘅，因为咧即系后屘咧96年之后咧就出咗一啲嘅电影嘅系列嘅电影之后咧，其实佢都会有喺漫画嗰度咧，即系 win-win situation 嘅，可能啲人睇完电影嘅时候又会再去睇翻佢哋嘅漫画啦。 系 你头先讲嗰啲咧，佢哋有啲金。装礼品套装噶， 系咪刀剑嗰啲咯？嗰阵时 嗱，火你头先有讲到啱噶啦， 系啊， 锁匙扣加火机加烟仔加漫画卡埋88蚊啊，嗰啲咁样咧， 有啦嗰阵时， 亦都有咧就系送巨型海报， 系 啦，有伊健嘅巨型海报咁样咧，一套4款就60蚊咁样咧，即系你会见到佢哋有好多唔同周边嘅产品咧，亦都系出现咗咁样 嘅武器系列咯，因为嗰阵时一去到 后屘都有嘅 漫画展或者当年嘅书展咧。咁因为佢哋各式各样唔同，佢哋嗰啲江湖人物攞嗰啲刀刀剑剑啊，全部越改越劲嗰啲名咧，就顺便卖埋出嚟咯。 见到先趁啊嘛， 系啊，又赚钱啊嘛，真系。 去到2000年咧，你头先讲呢一个咧，真系有出现过嘅，我见到。8周年嘅豪华纪念特别版啊，特别版咧就会附送啊6寸长未开封嘅金属浩南刀， 系 连盒， 系啊，先可以收藏啊嘛。 因为嗰阵时仲有漫画节啊嘛，其实而家都有嘅。喺漫画节里面咧，就用一个特惠嘅价钱啊，就喺佢哋嘅摊档嗰度出售咁样啦。 喂，呢啲先至系嗰啲漫画迷咧，佢即系除咗嗰本书佢 keep 到即系珍而重之之后咧，佢嗰啲纪念品咧真系一个好 collection。 所以动漫嘅时候咧，啲人第一时间飞入去，好多时都要睇啲嘢噶。 冇错冇错。 系啊，咁你见到啦，其实佢仲有好多唔同嘅历史嘅，但你会见到啊，佢哋真系可以去到二十周年啊，又会有二十周年嘅豪华版本啊，普通装、特别版各样嘢咁样。呢、這、一个咧都真系令到佢系，我会话系其中一部香港漫画界嚟讲好。好深入民心嘅一个嘅系列啦， 系啊，不过咧呢个系列咧，当年咧最大嘅负面影响咧，当然就系令到咧成个外界啊，对香港咧吓到鸡飞狗走。嗰阵时流传嗰啲唔系笑话嚟嘅，真嘅， 系 就系喺九十年代咧，所有譬如内地啲游客啊，咁佢哋要嚟香港咧，第一时间咧都系问佢话：，啊，你们是不是街头咧很多啲古惑仔的？是不是他们都拿那个刀出来砍人啊？咁样，跟住嗱，得两个反应嘅啫。如果你话假的假的，一个反应就话：，哎呀，好啦，放心啦。第二个反应就吓。哎哟，我还以为能看看啊，即系都两个反应嘅啫，一系就好开心，哇，哎呀正啊正啊正，一系就好失望，哎呀咁样嘅。 你知咧，譬如好似台湾咁样啦，当佢啲电影上咗之后咧，佢个名咧唔系叫做古惑仔噶。佢叫做新警察故事嘅，因为咧佢哋都 即系唔出得街啊！ 呢个真系几搞笑，佢要改咗啲剧情嘅，就将咧陈浩南呢个角色， okay. 其实佢系警察嚟嘅，去做卧底啊！即系要 即系内地啊嘛， 唔系啊，台湾、啊、 台湾都系咁样噶， 系 咩 咁 搞笑？ 所以咧，台湾内地都唔知有冇得上映啊！嗰阵时系咪？唔知点解就 系， 但系你会见到咧。真系犀利嘅，我哋嘘一声讲咗咁多漫画嘅资料啦， okay. 要同大家讲声就可以欢迎大家咧喺网上面留啲言俾我哋嘅，听首歌，翻到嚟咧我哋就可以听一听咧就系一众电影版本嘅资料要掉出嚟啦。 有好多只，你先拣边只先啊？你嚟啊！ 第一集 主题曲， 主题曲啦。 识唱嘅朋友可以一齐唱嘅，我哋欢迎有大大粒，同埋有。 巨巨粒啊，佢系 大大粒 OK 噶，大大粒 OK 噶啦，系啊。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沉醉，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不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 不过咧喺未进入电影世界之前咧，我觉得咧有一个小嘅即系纪念咧呢一个江湖嘅漫画咧。 嗯 佢其實真係好貼呢個香港嘅時事發展啊，係啊，因為你可能你覺得早期咧佢就一本打打殺殺咧，即係專門講呢啲即係江湖黑幫嘅漫畫咧，但係去到咧即係我冇記錯咧，其實雨傘運動嗰陣時咧，2014年啊，啲人已經發覺，咦點解咧佢嗰啲封面啊，或者佢啲情節啊，佢裏邊已經有好多咧都係同當時嘅新聞畫面咧係接軌嘅，咁啊就算嚟到2019年啊，舊年個抗爭運動裏邊咧，佢亦都有特別有一期佢話就係721事件咧。都马上变成咗佢嘅封面故事咯，咁所以好多嘢就即系真系尽在不言中啊。 其实唔单止嘅，如果你咁讲咧，我可以举到一啲再早啲嘅例子啊，即系好似话，只不过好似江湖漫画啫，攞嚟睇，攞嚟笑，讲完就算咁样。但其实譬如咧，佢里面喺电影里面啦，唔同嘅集数其实都系用呢个漫画嚟做一个蓝本噶嘛，系咪？佢当中咧亦都有讲到，譬如《古惑仔》嘅第二集电影啦，又讲到咧，台湾黑金政治啊，亦都有讲到咧喺佢哋嘅戏嘅内容里面，有讽刺到咧就一啲咧。區議員唔小心同一啲社團結交嘅黑色幽默又有出現到啦。另外呢都講到啊，譬如銅鑼灣啊，咁佢都啲嘅即係香港究竟嗰陣時發生嘅啲乜嘢？譬如佢拍到電影嘅第四集《正值九七》 ，okay, 其實咧喺個電影裏面都有一啲嘅 反思喺度咁樣。 有啊有啊，如果佢漫畫咧，嗰陣時我唔係話佢有好多同門系列嘅作品嘅，譬如呢個古惑仔啊，又或者係頭先講啲咩火舞耀陽系列咧，好多噶嘛。 係係。 佢裏邊咧，我之前有心血來潮睇翻佢嗰啲創刊嘅時候咧，真係有好多同九七嘅橋段咧，譬如佢會話啊，有內地嘅資金就話要嚟香港咧開夜總會，咁佢要符合翻佢呢啲聲色犬馬嘅橋段啊嘛，佢就會講到咧。嗰、那個香港嘅勢力咧就話我冇興趣同你哋合作，佢話我中意我哋自己撈嘅，就唔想俾你食咗我哋啲所謂話事權。你諗下嗰陣時其實已經 都大膽， 即係已經忍受唔住嗰種咧。表面講就係話我哋呢啲夜店嘅生意就唔需要你大陸過嚟插手啦。咁但係言下之意係什麼咧？咁大家自己好容易就理解到。我覺得咧其實真係都反映出漫畫當年成個時代啊，佢唔係獨立生出嚟噶嘛，佢喺香港個土壤。就是九十年代中英爭拗啊，同埋過渡期咧， 即係佢唔係淨係喺度打打殺殺， 佢係好正常地反映出 生活裏面係啊，點樣喺呢個社會裏面揾食啊？ 係啊，即係究竟呢個大時代，你話你係身居要職嘅，你會面臨呢一個即係交接嘅恐懼啦。咁但係你話做呢啲地下世界嘅，喺漫畫裏邊佢一樣話俾你聽，我驚啊，我唔想你過嚟插手啊， 我自己搞掂 嘅。好多，所以呢啲嘢真係。 但我諗咧，除咗呢一啲佢哋嘅隱喻會喺度啦，但更加重要咧，裡面咧真係帶咗。我哋呢一班嘅 layman 啊，其實 進入呢個世界啊， 喂，真係仲係青春期啊，係咪先？嗰陣時九二年對於我嚟講，對於嗰啲咩黑幫啦、啊，嗰啲一黨一派嗰啲咧，唔係而家講緊咩政治嗰啲啊嚇，係佢哋唔同嘅黨派啊，啊呢一個嘅黑幫對嗰個嘅黑幫， 人哋唔用黨派㗎、啊。如果你進入古惑仔嘅世界咧， 進入唔到啊。 首先第一咧，我哋係由呢本漫畫或者電影開始咧，我哋多咗一個新名詞㗎，就叫扎菲人。 哦、 之前我哋唔会用呢个咧嚟形容嗰啲嘅， 扎菲人好似有啲靓啦，而 家就计靓到爆啦，大佬啊！你谂下啦， 廿几年前啊， 廿 几 年前 讲啊， 嗰阵时点解话佢会带起咗一个热潮咧？嗱，佢哋自己就喺度自己封晒就话，我 系 铜锣湾扎菲人啊，咁样。咁后来咧，于是乎嗰一轮嘅港产电影咧，就会有嗰啲咩虚霸扎菲人兵团 啊， 咁你就会出咗呢啲啊嘛。咁然后大家咧就越玩越多，就话扎菲人扎 lift 人就你咁样咧。但系佢真系创作咗呢个名词嘅，即系如果未有呢个名词之前，以前你一定系好僆咁样讲咧，就话地盘嘅大佬啊，或者咩头目啊，或者咁即系代表咩你唔知噶嘛？哦，佢作咗呢个名咧，到而家 我明白咯。 系啦，有阵时偶然啊，你都仲可能譬如听到陈德顺都会讲嘅，呢个 project 我揸 fit 啊， 陈德顺嘛， 系咯系咯，佢仲睇龙虎门噶嘛，系咪先？ 佢係真係 嘅， 係啊！ 嗰個咩後袋插住漫畫嗰個， 仲 係 呢個年代噶， 好多人都經歷過。 落去買係啊！ 嗱，但我哋咧就噏下個炸嘅電影啦，好冇？一九九六年嘅時候咧，一系列嘅古惑仔電影咧就出現咗。頭先豪仔同我講咧，我哋兩位喺度揾緊歌嗰陣時咧，我就話係啊，我冇睇錯資料啊！第一、第二、第三集係喺半年之內到上畫。 係啊，原來咁誇張喎！即系讲翻嗰套电影三部曲咧，一年内搞掂晒。 当然佢唔止三部曲啦，但系头三部曲咧，第一部就系《古惑仔之人在江湖》，一月26号啊，九六年上，到3月30号已经上第二集。 第二集都几下先，猛龙过江， 冇错啱晒。第三集啊，同年嘅6月29号 上。第三集叫做《战无不胜》， 唔系， 哎呀，只手遮天， 只手遮天， 只手遮天。 第四集咧就系《战无不胜》啦。 哎呀， 陈浩南咧就由郑伊健去饰演啦，就系呢一个佢哋嘅扎菲人啦，系咪？ 系系。 我头先都渗咗少少，其实本身伊健咧，原来唔系第一选择嚟嘅。 估唔到喎、 啊。咁你哋谂下系边一个？ 哦，咁应该系头先出过嘅刘德华咯。 刘德华， 因为如果个漫画嘅原本系佢， 刘德华系导演嘅第一选择嚟嘅。 Okay, okay. 不过咧就做到就咁讲啦， 倾唔成啦。 佢就话唔想再嗰阵时华仔唔想再演咁多 江湖味嘅嘢， 江湖味咁重嘅电影啦。咁样，咁第二个选择都唔系郑伊健。 哦，系啊。 第二选择， 咁刘德华嗰阵时，如果唔系冇留周星驰啦、 啊。其实我会话俾我俾啲 周星驰好难做呢个， 虽然佢一个很好嘅演员， 你叫周星驰， 因为个样系即系 喜感系咪太重？ 喜感太重 啊！系咪搞笑啊？ 难估嘅， 刘青云 唔系。真系难估，我开估。 吴镇宇、梁朝伟， 你好想估，真系难估。 好啦，你啊， 何家劲。 哦，唔系。又你谂翻转头， 好似系咯 ，OK、 啊。因为嗰阵时咧，佢就主演咗一部咧，都由漫画去改编嘅电视剧，边一部？ 包青天。 系啦，中华料理， 我真系想讲中华料理嘅，即刻我话俾你知，真系激到我啊！ 系喎，系喎，华英雄， 靠正边由漫画改编，大佬啊，哇！你真系笑到我神都跌出嚟啊！ 系啊， 系 华 英雄噶嘛？ 包青天咪就系呢一个开封虎揸飞人咯， 佢揸刀人啊，去九头站嗰啲系咪？系咪啊？ 啱啊，都系揸嗰把刀啫嘛。 第二个选择， 何家劲 OK 喎，其实 何家劲。不过是因为档期问题咧，演出唔到，最后咧，导演咧就揾咗啱啱因为拍紧古装片，留紧长头发嘅郑伊健就饰演咗呢个陈浩南。 哇，真系天时地利人和， 呢个真系啦，不得了嘅。我谂大家谂起郑伊健，依然都会谂起陈浩南，依然会谂起古惑仔，系咪？ 系。 同埋咁啱得咁巧，连华英雄都系佢做翻后来。 系啦， 系啊，即系你谂下咧，即系阿何家劲可能就系因为嗰一个嘅即系缘分嘅问题，你谂下，其实就变化好大噶咯。华英雄如果唔系正路，可能你应该话电视剧佢都做紧啦，不如电影都揾佢。哎呀，就系郑伊健做晒。 古惑仔嘅电影里面一定系其中一样嘢啦，除咗呢一个角色好突出之外，嗰种兄弟情啊，好劲噶嘛。 系 兄弟情唔可以唔讲下一众其他喺咁多集里面都出现嘅演员啦，系咪啊？ 系啊， 包括有小春饰演嘅山鸡啦。有谢天华饰演嘅大天意啦，系咪？ 系啊。 林晓峰饰演嘅包皮，仲有朱永棠饰演嘅巢皮，呢一班都系佢哋嘅兄弟帮。 系啊，我哋不如 back 住嚟讲啦。 好啊，好啊。 咁佢仲有个死而翻生咯，因为就系当阿巢皮死咗之后，咁佢为咗喺第二集都要俾翻阿朱永棠出翻嚟噶嘛，所以嗰个就好快变咗，我唔系巢皮啊，你系边个？我系招皮， 系啊，记得好清楚啊吓。但系除咗呢班兄弟， 呢条桥系成日都要用噶嘛， 系啊，好多而家都系会用噶。 除咗呢班兄弟好犀利之外咧，其实一众嘅配角咧，我觉得因为佢哋有好多嘅配角，甚至咧就成将嗰个角色抽咗出嚟，再拍一啲嘅独立电影。 有， 所以我觉得都真系要讲噶。例如抽咗出嚟拍一部独立电影嘅有十三妹啦， 红星十三妹 系啦，佢就系君如饰演啦。我冇记错呢套十三妹咧系君如第一次攞呢个嘅影后嘅。 仲有阿杨公如啦。嗰陣時佢哋兩個即係因為飾演霓虹姊妹花咁樣噶嘛，係啊，我 有 睇過 呢一套電影， 係佢冇話佢攞獎， 我以為你話楊公如個角色抽咗出嚟拍一套獨立嘅， 哦冇喺裏邊 另外咧仲有 太 子 傳説啊，大飛哥啊， 大飛哥就係阿秋生飾演嘅角色啦。烏鴉記唔記得邊個做啊？ 張宇陽咯， 喂你真係好熟喎， 我係真係睇曬咁滯噶啦佢。 係啦，咁我哋頭先有一個好重要嘅都未講。阿细 大大粒啦，大大粒， 我哋风吹有大大粒，但系有黎姿饰演嘅细细粒啊！喺头三集嗰度咧，开头仲系一个黐你根嘅角色咁样啦，系咪？即系对于大家嚟讲，同以前觉得乖乖女嗰个嘅黎姿咧，个感觉亦觉得有几大嘅分别啊！ 我边有偷你嘅车啊？我冇偷你嘅车啊！ 因为佢连对白都记埋佢哋人， 我想讲唔系净系豪仔记得噶，我揾资料咧，甚至乎系有一啲嘅报道啊，专门咧就系将一啲古惑仔电影。影系列里面嘅经典对白就玩游戏， 啊、 我讲头一句，你接唔接到啊？不过里面当中有太多嘅字眼都出唔到街，即系冇得同大家玩。 你谂下黎姿同郑伊健嗰段情，甚至乎喺郑伊健嘅演唱会，佢都要揾翻黎姿上嚟重新演绎。呢、這个音乐响起，你就谂起乌鸦喺佢肚度叭叭叭叭叭， 起鸡皮啊！我想讲， 我哋揾你望住大大粒先啦，你望住大大粒先啦。 如果望住大大粒，会觉得大大粒我想呕啊咁噶。 老着了，老摇长夜记忆重，不死了。长街的身影穿过风雨有傲气，曾一起出走不。闯进了绝地，如雾如烟，全像游戏。仿佛天和地在挑选我跟你，遇着我亦重遇了生死。 28年的古惑仔江湖再见了。 当会增加社会的矛盾冲突，大联盟就不会做。南韩过去一日新增两宗境外输入的新型肺炎确诊病例，连续第三日没有本土个案。 累積病例增加至10806宗，255人死亡，超過9300人康復。南韓今日起結束嚴格的社交距離限制措施，民眾陸續回復正常生活，在遵守防疫指南的情況之下，可以舉行聚會。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是為華南沿岸帶來普遍晴朗和炎熱的天氣。正午時分，本港普遍地區的氣温上升至30度或以上。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下午初有幾陣驟雨。現在氣温30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022点，升153点，总成交金额54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04点，升8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16.88，升1.62；腾讯控股408.4，升2.4；阿里巴巴193.2，升4.7。美团点评107.3，升3元；小米集团10.52，升4.4；信宇光学科技112.9，升5.2；中国平安78.4，升3毫；友邦保险69.1，升1.25；中国移动60.05，跌1毫；盈富基金24.2，升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9.637。瑞士法郎7.971，澳元4.985，加元5.517，新西兰元4.693，欧元8.33，欧元系8.3993。每百日元对港元7.2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81。港金现价报15710元，跌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1.31美元，卖出1702.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啦，近住竹园道桥底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非常之挤塞噶，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竹园道桥底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咁揸车排呢个时间咧，唔好行龙翔道去荃湾，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近白沙湾码头一段，由于有道路工程都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影响到西贡公路来回方向都挤塞，去西贡方向龙尾排到窝尾，去九龙车龙在西贡消防局。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全年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 候选名单。 Psycho, QVT, Memories, Maroon 5, Dance Monkey, Chosen Eye, Don't Start Now, Dua Lipa, Orphans, Coldplay. 想知道你喜欢的歌曲及歌手能否得到奖项，就要在5月9号下午6点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环球榜节目时段内公布啦。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Awards, Music This Monday。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 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二台通识六十秒。 根据残疾歧视条例，喺雇佣范畴方面，如果雇主基于雇员的残疾而给予较差的待遇，例如解雇、给予差劣的工作表现评核、限制培训机会以及拒绝加薪等，都可能会违反法例的。就好像阿杰，他是一名物业管理助理，因为结肠癌请了两个月病假，康复之后就重返工作岗位。不过他发现自己受到雇主不公平对待，例如专登将他的评级调低，没有向他派发年终花红，最后更加被裁。根据残疾歧视条例，雇主如果基于雇员的残疾或者疾病而解雇该名雇员，即属违法歧视。阿杰透过评基会的协助，同雇主以调停方式来解决这次的纠纷。雇主最终愿意给予阿杰一笔款项，并且为他提供一封良好的推荐信。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继续翻嚟《丰收快运》啦，而家十二点到十一分啊，气温系 30度啊，相对湿度咧74%啊吓。其实今朝落楼嗰阵时咧，那个感觉咧就 系 有啲灰蒙蒙嘅， 系啊系啊系啊。 但嗰个翳焗嘅感觉咧，系比之前好似更加热、更加焗咁啊。 好似话嚟紧有啲雨啊嘛。 啊会啊，我都几肯定，知唔知点解？琴日我见到一只飞蚁， 哦， 扑咗落我身度。 呢啲就系我哋成日都系话见到啲咩现象就系， 真系 系啊！有啲咩生物嘅现象就会有啲咩天气嘅预测。 仲要系我同埋我仔 飞蛾定系 飞蚁啊？即系嗰啲我哋以前嗰啲水蚂蚁嗰啲咧，诶、哦，佢系蚂蚁有对好薄嘅翼喺度飞。 系 啊，你冇见过咩？长形飞嚟飞去， 透明嘅嗰只， 系啊，系啊，好细只咁样咧。 佢中意嬲喺嗰啲光管灯嗰度嗰啲啊。 系啊，飞蚁， 飞蚁。 咁我又想问一下，飞蚁同飞蛾有咩 争好远？一只蚁，一只蛾咯。系啊，飞蚁 一只蛾， 灯蛾扑火啊嘛。 灯蛾好啊。 系啊， 唔识分啊。 同埋咧，琴日当嗰只飞蚁扑到嚟我身嘅时候咧，咁我仔就帮我拨走佢啦。 喂，唔得啊，你一定要杀咗佢噶。 咩啊？ 飞蚁如果佢俾佢喺度继续生长咧，佢变为啲即系会你喺啲木嗰度咧，会变成白蚁，跟住蛀晒你屋企啲嘢噶啦。 咁首先我未必一定可以即刻对付到佢噶嘛，但系最惨系咩咧？咁佢开头见到喺我膊头度啦，我就帮我拨走佢啦。去到后来我药拨走咗啦嘛，咁我同佢搭紧 lift 啊嘛，跟住突然间我仔系咁赤我只脚，哇！阿仔你做咩踩我？踢咗两三下，我话你中嚟，我话嗰度有啊，因为。然后只蚁嬲咗落鞋度，衰仔咧，哇！佢真系灭蚁心切啊，系咁踩，系咁踢落嚟 啊！ 但系都先伤害咗我先咯。 哦，唔系咁讲，系 冇心嘅。咁佢冇讲原因啫，但系佢有佢嘅目的啊嘛。 系啦，佢原来爱我啫。 系啊， okay, 爱你所以打你。喂，嗱，我想问一下你，嗱，你哋两个系身为屋企里面嘅男仔，即系阿爸阿妈里面嘅仔吓，如珠如宝。阿爸阿妈有冇一啲特别嘅一啲叫教学方法咧，令到你哋咧，即系就喂男仔一定要有啲咩嘅， 即系男仔要有啲乜嘢嘅特别咁样啊？ 特别嘅即系 要求啊， 训练啦， 技能啊， 系啦， 咁啊最老土嗰句咯，男仔唔可以喊咯，男人大丈夫流血不流泪咯，呢啲细个咪听咯。 嗱呢啲就唔啱啦，喺琴日嘅 listening 咧，中文聆听考试里面咧， 系咩有啲甜 啊？有一段嘢就系讲， 系点噶？ 男仔唔系一定要咁一定要男咩？ 男儿流血不流泪， 系唔使嘅。当你真系情绪去到激涨嘅时候咧，你就要爆发出嚟嘅。 刘德华都唱过啦，男人哭吧哭吧哭吧哭吧哭吧哭吧哭吧哭吧，完美噶。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咁样咯，佢都系。 你以为你叫 Uber？ 我谂唔起个爸爸妈妈会教过我啲乜嘢。 有冇叫你唔好买衫啊？ 冇，一定冇。佢哋细个带我练筋拔嘅。我记得我舅父教过一样。 系啦。 我舅父喺我15、16岁就教我饮酒。 Okay. 因為佢覺得男士需要學識飲酒。 啊，這個都是其中一樣，我都有， 啊、 我都有試過。 我好感激我呢個舅父教我飲酒。咁當然咧，其實佢想我陪佢飲酒啫。 唔係、 啊，但係即係嘅，冇即係一家人多個話題咁樣啊嘛。 有 但我覺得男士係一定要學識飲酒。 呢、這個係可以有討好大嘅討論嘅。咁因為咧有啲就係話要教識佢飲，唔係你話我搞錯啊，應該叫佢唔好飲啦。即係有啲人會咁樣講嘅，但係就係話要教識佢咧。点样去为之啱啱好？你唔好饮到醉咁样，但系你去认识咁样咯，即系有个中间位。 但系呢个又有男女有别噶嘛？因为相对就少啲咧，话主动教个女饮酒。 系啊，系啊， 但 系 其 实 个而家呢一个市道咧，即系呢个环境，女士更加应该要识饮酒。 系啊，其中一样嗱，如果衫裤 保护自己啫嘛，你咁谂啫嘛。 衫裤嘅着法咧，我咪话我仔上次佢就唔开心啊嘛，因为屋企佢翻到学校咧，啲人笑佢中意 Elsa 啊嘛，咁跟住即系中意玩女仔公仔，佢就俾人笑。咁跟住呢边唯有系咁。说服佢就话咧冇嘢嘅，我都中意女人啦，系咪先？你点会惊咧？ 系、哦哦 okay, 啊，嗱呢啲都系可能系精神上面嘅嘢咯， 唔系精神噶， 教育上面， 唔系实质上面。譬如谂住咧，阿、啊、仔你要大力啲，我就同你一齐跑啊，或者练大力啊，等等嘅嘢、 哦， 或者 咁样 功夫 跑步咯， 功夫上面嘅嘢有 功夫上面， 即系有冇啲？ 咁我哋又毕竟已经唔系上五十年代啦。 你嘅年代啊，唔系讲你嘅仔啊。 我个年代都已经过咗嗰个年代噶啦。 我爸妈都冇乜点教我啲嘢， 睇得出你阿爸妈都唔想出尖东，咁佢点教你咧？ 唔系，佢哋教我好多嘢嘅，即系譬如要有礼貌啊，各样嘢嗰啲咧。如果唔系，我记得我真系试过俾佢哋打嘅，因为 呢啲品 质 上面嘅嘢就 系。其 实 我 会话 我仲未好 exactly 明白你个问题系乜嘢。 其实我估到佢想问咧，你哋啲阿爸妈有冇用一啲咧好角色定型嘅教法？男仔要大力，男仔咧要粗鲁，咪、哦、可以粗鲁。男仔唔好太阴柔，男仔。咧就要 讲嘢，唔好咁大声， 系咪呢啲啊？ 行路咧就要合埋脚嗰啲咁样啊， 系咪呢啲？ 即系变咗僵尸条， 系啦，系终于有例如啦， 好唔该， 系啦，喺呢个湖南长沙市有个极品爸爸， 系 佢话细佬即系佢仔啦吓，阿仔你咧就一定要你男仔嚟噶嘛，你一定要练一身武功 ，OK 系 嗱，尤其是。你要练到呢个铁头功，我每日我就训练你， 我每日都攞个酒樽敲你个头， 酒杯敲你个头，系咯。 咁黐线，佢每日咧拱个仔冚到埋墙。佢我要练个仔铁头功咁样， 真系正宗揽炒喎、啊、呢、這个，唔系，但系佢本身咪有功夫嘅先， 佢、 啊、可能真系有铁头功咧。 背景系啲乜嘢？ 我好想知， 佢要练到佢要有铁头功，所以 呢、 這个 就我想知啦， 系咯？ 咩叫练习啊？有啲嘢嗱，你俾个钢琴我，你唔教我点去弹琴嘅话，我日日自己喺度练习，真系可以自学得成为一个演奏家。 佢阿爸咪喺隔篱教佢咯，冚透埋墙咯， 即系将佢个头冚落个头度。嗱，呢啲就叫做练习啦。 系冚佢个头埋墙 度。冚得多咧，你就会习惯咗。 黐咗线啊！ 即系咁样啊？ 系啊，仲有啊，嗱，呢个嘅其中一样，佢第二样咧，佢第二样咧，佢仲 切啷啷。 又不至于， 佢舅父嚟到就我哋世家咧，你就铁头，我就铁啷啷。 佢咧照个仔文武相全， 文武相全。 咁文武咧就有铁头 功， 系啦。咁文佢即系要考试成绩叻噶嘛，要读书叻噶嘛。 OK， 咁你觉得佢？拿一个四字成语出嚟，佢就跟住嗰个四字成语咁样做啦。 我身上 胆，原谅刺骨， 系啦，嗰类嗰啲 friend， 作壁偷光， 系啦，作壁偷光，你真系借啲光嚟， 原谅刺骨咯。 原谅刺骨， 其实我想讲原谅刺骨，不过我讲咗我身上胆啊，头先好似 唔紧要啦，唔紧要，得样咁好啊，真系 多 谢， 大家都明白晒咁样嘢， 系啦， 佢真系原谅刺骨，佢真系 哇古法，绑条绳扎住个头发，一中眼瞓就扯住咗， 佢将个仔 仲要吉大髀， 系啦，吉头发咧，佢真系同佢绑咗条辫喺度，喺个头顶嗰度，去喷水池咁样，跟住连住条绳后边咧就有支好似挂衫嗰啲咁。咁一支棍喺度咧，个仔一耷低头就会嘣嘣声，就要俾咗挫翻上嚟啊！佢仲要影住啊！佢又真系， 佢系练埋铁头功嘅。 其实我都想讲， 因为咁样掹埋咧，头发冇晒噶咯， 从头做起啊，都同个头发有关嘅。 系啊， 咁佢有冇加埋岳母刺字啊？喺佢背脊度写四个字咧，准时交学费系啦。 但佢嘅其他屋企人呢有冇话即係个报道有冇讲到其他屋企人对于呢位阿爸选择咁样去教仔呢佢用教呢个字呢都仲佢哋有冇反应嘅呢 唔係我相信如果咁嘅教学方法呢佢係冇其他屋企人㗎啦。 唔係我相信佢太 太太都会认同，即系可能认同，又或者已经冇得佢讲啦，系咪先？国华咁讲系咪先？肯定系啲大男人啦。 哦、 但系佢咧，佢系影咗张相就摆咗去分享，分享平台。 即系佢觉得自己威啦，简单嚟讲、 啊，做得啱啊，唔系威添啊，佢、 啊、 做得啱添啊，真系。 结果当然啦，结果好似嗰、那个 就惹嚟一致好评， 鹦鹉入去微波炉一样啦，俾网民哇喺度闹到佢死，喂六岁细蚊仔啫嘛，使乜咁样教佢？哦， 六岁啊， 系啊，六岁就佢仔。去到法院啊， 去到 当地嘅法院咧， 扯甩咗嗰个法官个假发， 系啦， 都系攞嗰个晾衫嗰个 同佢对过， 系啦， 唔系啊，真系 成庭啲人都瞓着咗，唯独佢个仔冇，因为有悬梁刺股嘅训练。法官大人，我冇眼瞓，系啦，咁样。 因为去到唔系啊，真系佢俾人告啊，呢个老大 约束咯，唔系约束 啊， 虐待 儿 童啊，真系， 你真系嚟晒谱。 我记得你鹦鹉啊嘛，因为 系啊。咁佢就係咧，成日發出咗呢個人身保護令啊，禁止呢個阿爸去再接近呢個仔。佢話佢根本就唔係去教佢，即係唔係訓練，即係呢個訓練唔啱數咯。 但係慘啦，你禁止個老豆接觸個仔。个仔每一朝早起身就话：阿爸，咁我自己冚头咯，扮咁样，佢就继续训练咯。 其实是是要社工跟进啊，其实真 系真系。所以我觉得呢个唔系唔关男仔女仔事，呢个系阿爸咧，呢个阿爸傻咗要。 唔系，我觉得女仔少啲呢啲咁嘅，即系话，你系一个男仔要咁样。 唔系，如果你要用呢个方向嘅话咧，女仔会变成点咧？嗰、那个极端系咩咧？就唔系逼个女仔啊冚头埋墙。 哦。 三步不出闺门。 哦，就跳舞啦， 跳舞 学 针子啊，弹琴啊，甚至乎咧可能系扎埋脚噶咯。如果你咁样即系复古传，佢呢个摆明系一种过分复古嘅传统嚟噶嘛。 其实我自己会咁睇嘅，当然呢个阿爸太极致啦，根本就虐待小朋友啦。但系有阵时用一啲严格啲嘅方法咧去教仔咧，其实我系几支持嘅。 嗯， 即系我成日觉得而家嗰啲小朋友，甚至我由我呢代数起啊吓， 我做唔到，我做 唔 到， 都唔系好吃得苦啊。 系啊，我做唔到。 但系你谂下，你唔等佢细。个开始知道其实人生唔系真系咁顺利噶，佢大个出到去面对住社会，先至开始感受到原来就 系， 原来冇阿爸阿妈嘅保护啊，原来现实世界系咁样噶，我翻公司会俾老细闹噶，你所以未来唔知你会听到嗰啲咧，做得咁辛苦我唔做啦，即系嗰啲咁样咧，但其实翻工系辛苦系受气，你份人工包咗噶，阿仔阿女耷低个头做啦，即系，但我觉得 咁你接唔接受到 Molly 咁样先？ 点为之咩啊？ 即系而家 Molly 系佢大晒噶嘛？你可唔可以严格对待佢啊？ 我对待佢个，我打佢打到只手痛嘅。如果佢唔啱嘅时候， 但佢舐你嘴嗰阵时候，你有冇舐翻佢嘴啊？ 我冇，我俾佢舐。 系咯，你真系就佢真系。 我估唔到你呢个八十后咧系会有。 唔系，因为我觉得呢个需要，因为我有去教学生啊嘛。你会见到有阵时吓咁就扁嘴，吓唔系又话咁就扁嘴，即系佢哋已经会觉得，跟住我真系成日都会觉得，哇！咁你就觉得一个好大嘅挑战，好大嘅难度嘅话， 系噶。 但系。我为你好，我做老师，我为你好，我教你嘅话，我真系唔系净要你学术成绩好啊，系要你个人成为一个人，你 ready 可以为将来你自己嘅人生去负责任啊嘛。 咁似乎应该原谅刺股啊， 又唔系要去虐待嘅。 唔系原谅刺股，但你唔俾佢跌一跌，唔知跌嗰个。 梗系啦，你唔识跌嘅，你点识行路啊？我哋细个学行路都，你有跌过知道痛，咪搵嘢扶咯。咁你都要跌过先得噶，大佬系咪先？即系我觉得呢啲系。 咁我哋有边啲复古嘅教学方法系可以？古为今用嘅咧，即系例如上波波斋啊，以前我最中意睇成龙以前嗰啲学功夫嗰啲电影咧，佢咪扎个马啦，跟住下边烧三炷香咯， 系啊， 佢个 pat pat 你跌落去就烂锅油噶啦， 一柱嘅啫， 唔知一柱定三柱啊， 三柱都好痛， 一柱三柱， 系啦，即系都系一啲叫苦学方法嚟噶。 但系呢个冇虐待佢啊嘛，系咪先？即系你 如果有啲有都有虐待噶。 我想讲，我有啲自己经历过系有啲尴尬位噶。我试过去学军训，即系嗰阵时嗰啲咩空中少年团啊，嗰啲唔系翻内地嘅，喺香港嘅。 唔系黄埔，佢话你喺黄埔花园度接受军训， 都系嗰头附近冇有，真系 黄埔军训。 系啦，嗰阵时咧，即系试过你要学步操啦，佢有啲好黑，所以你可以话其实使乜啫？到而家都唔明噶。你嗰对皮鞋要擦到个头一定拧嘅， 系啊， 系啦。就算是落雨啊，各样嘢嘅话咧，嗰、那个阿 Sir 啦，未俾一个叫你 dismiss 嘅一个指令，落雨各样嘢你都系要揼噶，跟住咧佢会带你咧要去有一啲嘅夜行嘅，嗰阵时我谂我系初中，但系就要。行山行咗一晚咯、 哦 okay. 跟住可能大家会唱一啲鼓励嘅歌啊，大家就 系好系好系好 ，I will be an air cadet 即系之类嗰啲咁样嘅，即 系 其實幾吃即係受苦嘅。 係啦，但係我覺得訓練嘅紀律啊嘛。 係啦，但我覺得呢啲其實係需要。 OK OK 嘅係啊，團體活動如果做多啲呢啲都 OK 嘅。係 啊係啊。 有跟住嗌救命，跟住第二年就唔去咯。 唔係，不過我有兩年嘅，跟住我都冇去啦。 係啊，所以內地嗰陣時誇張咗另一個極端咧，咪就係因為係咪都擁個仔入軍訓咯，即係軍營裏邊咯。而且咧嗰個極端咧嗱真嘅，即係話咩都要拿捏中間位，就係因為咧內地太多小太陽啊，咁佢哋就話啦，唔得，我都要我仔捱苦。咁於是乎咧，當時咧有一輪咧，佢哋嗰啲所謂軍訓嗰啲學校咧，唔嚴格嗰個咧，啲老師啲家長唔送佢入去 啊。 喂，你係要嚴嘅喎，好嚴噶啦，真係嚴過打落去嘅。咁於是乎咧，有啲悲劇係發生咗嘅。咁但係點解會做出嚟咧？咪就因為過猶不及咯，一係就太重，一係重得滯就話我要將佢掹翻嚟。但係大佬掹翻嚟，你估拍電掣咩 ？On and off 即拍咗佢，你都要過程嘅。但係嗰陣時呢啲咪欲速則不達，衰咗啦。 仔係要俾人教咁樣，就係咁解。 其實呢幾年咧，多咗人去外國讀書咧，就可能知道自己唔捨得狠心去教個仔啊，俾啲小朋友去外國讀書嘅話咧，就讀軍訓學， 又係又軍訓。 我講錯，寄宿學校。 哦，寄宿學校 係真嘅，因為我有一個嘅朋友咧，佢即將咧就要將嗰個仔咧就要過去嗰邊嗰度讀書，過英國讀書啦。但佢而家教緊佢個仔係乜嘢咧？ 係 唔係要補習嗰啲咩英文啊？你嘅能力係點啊？ 燙衫、接衫， 冇錯。 哎呀， 自理啊， 自理能力。佢話、如果你過到去係都有人會照顧你嘅，難道真係抌你去死咁樣咩？係咪先？但係佢話呢啲咁基本嘅嘢，我仔真係從來冇接過啊，冇接過被啦，究竟洗衫係乜嘢啦？如果我要煮一餐。好簡單嘅早餐俾自己走音添啊嚇，知如何？因為佢全部都唔知 道， 我自己亦都唔識教。咁我早啲俾你過去讀一啲寄宿學校，但我你走之前咧，好短時間啫嘛，我就好狠心地逼你嗱， 自生自滅一個禮拜。 烫衫咁样系用烫斗嘅，喺个简单度，佢真系揸住个烫斗，平时净系见到工人去烫衫。 是是是 究竟咩系烫衫啊？ 系 吓、啊，我原来要插剂噶、都唔知道，真系真系好似同社会脱节咁啊！ 所以咧，我而家真系好赞成咧，而家好多学校都冇咗家政同埋呢个木工堂咧，我觉得系需要嘅、即系呢一个叫做即系家政系有缝人同埋煮嘢食啦，木工堂系真系揼揼揼砌砌砌啦，砌 工具咯，系啊， 真系需要咯。但系而家好多整啲下唔知点解而家嘅教育咧会整啲下会冇晒啦。 咁使唔使我哋下次小确幸咧？不如我哋真系。教大家咧攞锤仔揼钉啊！真系揼揼砌砌砌砌揼揼。缝缝脚脚，补补 你可唔可以帮我补习下先啊？其实我都系我自己都系呢一个败类啊！ 有大大粒喺度啊嘛， 大大粒粒钉啊，系嘛？ 点啊？闭上眼睛，现实与梦境交织，从头来编写。如我相识，才未长。若是命中否定，还是要爱过，重遇似当初。 陈明喜啊，再见。 1872388，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俾我哋啦。 系啊，猜猜我是谁？我哋今日咧，我哋讲紧下呢、这个星期，我哋都系 母亲节 周嘛，所以我哋今日猜猜我是谁，就系会揾一啲已经系为人妈妈嘅艺员啦、歌手啦， 唔系啊，名人啊，历史名人咩都得噶， 系啊，历史都得 出名嘅名人妈妈。 啊，我就系讲一系列咁讲晒啦，系啦、啊，咩人物嘅妈妈？我哋都会去俾你估嘅， 所以而家咧就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啦，1872388，1872388，你出题俾我哋又得，我哋出题俾你都得噶吓， 一齐估估你妈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港澳办新闻发言人强调，黑暴同滥炒是香港社会的政治病毒，是一国两制的大敌。黑暴一日不除，香港一日不宁。发言人说，香港的最大祸患来自内部，就是公然叫嚣同实施滥炒的黑暴势力。去年六月以来，他们公然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践踏法治，破坏社会秩序，黑暴势力正在摧毁香港繁荣稳定的根基。发言人又说，黑暴势力眼见当前香港疫情稍为缓和，又蠢蠢欲动，他们和幕后指挥者、组织者、煽动者的目的，就是想将香港拖下悬崖，抗拒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假高度自治之名，行完全自治之实，将香港变成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发言人指出，黑暴势力的同情者越多，香港付出的代价就越大，中央绝不会坐视这股破坏性力量肆意癫狂。政府向市民免费派发的可重用口罩，今日早上7:00起接受网上登记。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朝早网上登记过程顺畅，两个几钟头已经收到超过170,000个登记，涵盖大约550,000名市民，现时登记一般需时几分钟。他说，一名市民可以为另外5名亲友登记，登记人需要填上姓名、身份证号码、出生日期、手提电话号码等个人资料。市民登记之后会收到短信通知，口罩开始派送的时候会再收到短信，由登记到收到口罩大约需时2个星期。政府由今个星期五凌晨起放宽多项防疫措施，食店每台的人数上限放宽至8人，7类处所包括美容院、戏院、健身中心和酒吧等可以有条件重开。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放宽之后，各类处所都仍然要继续执行部分防疫措施，希望市民配合。他又话，即使重开的处所，亦都是在有条件之下复业，负责人要确保环境卫生。海关先后在上个月底和今个月初在葵涌海关大楼验货场侦破2宗走私受管制干鱼翅案件，各检获大约13吨怀疑受管制干鱼翅，合计市值大约860万元。海关在行动中在西营盘拘捕一名涉案的57岁男子。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26点，升157点，总成交金额54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04点，升8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

咁样嘅谜语出嚟咧？如果你可以拣到一个妈妈，冇啊，佢自己谂下会唔会有个妈妈问题想问我哋啦，或者调翻转想答我哋嘅都无人欢迎噶吓。 好、啊，电话一号码，而家我哋准备好啦，系咪啊 ？Hello， 阿英， 阿英， 系。 Hello， 阿英你好 ，Hello， 猜猜我是谁？你想拣阿田啦、豪仔定阿祖嘅问题咧？ 我拣阿田啊！ 好啊，你拣阿田啊，好啊，嚟啊！ 嗱咁样嘅，嗱我哋即系所有妈妈咧，都系即系都系好好叻噶啦。咁呢个妈妈咧，喺佢未结婚嘅，喺佢结婚嘅时候咧，基本上咧，如果你有开电视咧，都会睇到佢，哇，犀利啊！呢、這个一对新人结婚嘅时候，佢生第一个仔，第二个仔嘅时候，哇，都系好巴闭嘅，全世界人都会知道，哇，生仔犀利啊！ 两个仔啊， 佢有两个仔嘅，系啦， 两个仔、啊。 我谂我估到啦， 我可以估到。 你可以向住桂花田挚爱的女人系列嗰方面度进发啦。 挚爱家族系 嘛？系啊，哦，咁我就即刻估到啦。 系啦， 哎呀，我仲谂住出呢个添， 我都谂过出呢、這个。 明星 唔是明星嚟嘅， 佢比明星更明星， 即但佢唔系演艺界度工作，但佢绝对是名人嚟嘅， 系如果你即系啦，咁咧佢哋家庭嘅事咧，好多时都会发布啲家庭照俾大家睇啦。啊，边个出世咧？哇，好多记者就影佢啦，咁啊登晒报纸度嘅，好出名嘅。啊，一路佢由十八岁结婚啊，系啦，即系佢好细个就结婚， 好细个结婚啊， 十八。八岁就结婚啦， 外国嘅朋友唔系香港嘅朋友， 系啊，唔系香港嘅，系外国嘅， 外国人嚟噶， 系啊， 哎呀，死啦死啦， 我唔怕， 唔使死噶， 你唔使死，你一定识噶， 系 啊， 咁咧佢哋个家族 英国人嚟嘅， 系咪戴安娜？ 啊，系啊、 哎呀，好叻啊，真系你原 叻啦，唔叻啦， 叻啊！你原本翻嘅古仔咧，点解呢个系戴安娜王妃咧？ 啊，系啊，因为佢有两个仔仔啦，系咯、啊，大家都知啦，系咪？佢当佢十八岁结婚嗰时候，那个全球直播嘅电视，系咪睇佢除婚纱行到呢个教堂，系咪逢人都知？同埋佢哋嘅家庭一路即系生 B B 啊， 系都系焦点嚟嘅， 都系焦点嚟嘅，系咪？ 系系，多谢你， 哎，唔好客气。 恭喜你就真啦！我哋嘅纪念品之后会寄翻俾你啊 ！Thank you，Thank you。好啊，几好啊，几好啊！即系咁快攞自己家族出嚟啊，真系。好，几好。 我就谂起佢啦。 好啦，我哋再听第二个听众电话嚟边个？ 好，第二位有阿方系咪啊？ 系阿方。 Hello， 阿方。 Hello。 Hello。你想拣边一个嘅妈妈题目啊？ 猴仔定阿祖咧？ 阿祖啊。 好。 咁你弊啦，我拣咗个心嘅。 哎呀，系啊。 哎呀。 但我觉得呢一个嘅妈妈嘅故事唔怕我。都是那句你怎都会答到的。 是是是 我觉得是值得跟大家分享 的。好啊好啊好啊。 成日都会说做妈妈其实在怀孕的过程里面可以很吃力的嘛。 是。 这一位的名人他是一位明星来的。 Okay、 在他怀孕的过程里面是非常之吃力的。 吃力的。 他不是他全亚洲都红的。 Okay, okay。 在香港都有出道最多的時間就是在台灣因為是台灣人來的、 哦、 不過現在他主要那個生活的地點是新加坡 新加坡、哦、我都知道應該 是的 跟住呢、 嗯、我不夠啊 不夠啦很明顯他未 get 到的 他很早就已經出道了 是 是的之後都拍過一些性感的電影的现在就是四十几岁了很多的朋友依然都当是女神这样扮、 是不是我们成日说阿田似他那个啊 阿田似他 是不是那个啊 我想 我不会这 样 说。 不是那个吗什么啊不是那个来 的不是啊我想不是啊我不会拿阿田和这位女神来比的。 什么啊你记不记得那个 时候肥定瘦的 瘦又 fit 又靓又拍电影又唱歌亦都有出过 写真 集嘅，就唱 唔系嗰个，唔系嗰个， 系 边 个 啊？我以为系 正宗 嘅 咯， 系咯， 系咪啊？ 姓咩啊？ 嗰阵时成日话田似钟丽缇啊嘛， 唔系， 系咯， 台湾钟丽缇， 系啊系啱啱啱啊，台湾 系 三个字嘅， 三个字嘅人名 系 啦，系啦， 第一个就系徐字， 冇错， 哦咁系 姓徐嘅，我连 佢原来已经以为人冇，我都争啲， 所以我未话。佢呢個故事值得同大家分享咯，我覺得 呢個犀利。 唔係 台灣人，台灣人， 台灣嘅朋友。 不過會唔會台灣嘅朋友可能會唔會阿呢位聽眾叫做 阿方？ 阿方會唔會你陌生啲啊？使唔使俾？ 真係陌生。 不如俾選擇佢啦，佢估唔到噶啦。 第一個徐定富，第二個徐若瑄， 第三个随心所欲，你觉得是哪一个呢？ 徐若瑄。 哇， 你的贴士避得好有难度啊，真 的。我们爆了姓徐嘛，难道我讲徐小凤被人打 咩？ 试一 下嘛。 子 期 就 是 徐若瑄都得啦，是不是？ 都 是名人，是不是？ 都估到啊。 都估到啊，没错，他估计就是这样。 你真的觉得你们两个比那些例子有很大的分别吗？ 我没说过啊。你快点讲回这个估计给你听一次。 阿芳为什么要告诉你，因为其实那时候徐若瑄她怀孕的时候都属于高龄产妇，因为第一胎就40岁、 啊 okay, 但佢好快咧，怀孕嗰阵时咧就身体出现咗啲状况啊，变咗佢咧系大部分嘅时间咧，佢瞓咗大约系差唔多5个月床，就等个 B B 咧先至可以有足够嘅营养啦，并且佢净系可以瞓喺度，保持住经常脑要充血，有少少倒头钟咁样嘅姿势咧，瞓咗喺个床上面4个月唔喐得，跟住 B B 咧先至可以顺利出到世。所以你话妈妈几伟大呢、這个故事，我都觉得几值得同大家分享啊！ 系啊，好啊，好啊，好多谢晒你， 多谢 晒 阿 芳 ，thank you， 拜拜。好啦，我哋再听下一个听众电话咯，系你系边个啊？ Hello， 家 姐 嘅 是谁 ？Ada，Hello，Ada， 系啊，嗱，你要拣豪仔咯。 好啊。 系啊，你想要一个咧，轻松啲，定系要一个严肃啲啊？ 轻松啲啦。 好，就拣轻松啲。其实我两个都系咁嘅啫。嗱，呢个妈妈咧就几乎每年母亲节咧，第一你都会见到佢出现啦。咁佢成日都会分享咩咧？就系分享咧呢一个教女嘅心得，分享 教 女嘅心得。佢咧就出过本书嘅，就连嗰本书咧都系话俾人听咧，我个女就嗱系啦，我女就系佢啦，咁样系啦。 嗰、那个女系港姐嚟噶， 系啦。 但系个女咩名啊？麦思明啊？ 麦明思， 麦明思。 系，冇错，冇错啦。咁佢妈妈就系我哋而家要开股噶啦， 系咯，系啦，又啱喎，唔好话你错喎。 系啊，你讲得啱啊，真系。咁因为咧，佢妈妈咧就真系经常咧都会喺呢一个社交媒体啊，同埋好多地方访问嘅时候咧，都系会介绍话，咦，佢妈妈好厉害、啊，麦何小娟 系 啦。咁因为咧嗱，佢又出过本书就话我的十优港姐女儿麦明诗。咁然后咧，佢亦都会不停咧就分享好多咧就系唔会吹谷。唔会咧，不停系逼佢哋咧，就要学好多唔同嘅嘢。佢话咧，反而就唔使每一次咧都要逼佢哋嘅，就要俾佢哋发挥自己所长啦，咁样。咁所以好多人都会话啊，非常妈妈，因为咧以为咧即系人生胜利组咧，一定就系话喂由细谷到大啦，咁样又原来唔系嘅，俾佢好多自主嘅空间咧，咁反而就有而家即系好好嘅前途咁样咯。 系啊，亦都恭喜晒 Ada 答到啱咗个答案啦，恭喜晒， 多谢晒。 得得得得得得得，究竟系嚟自边只游戏嘅声音同你话佢哋暂时咧都未揾到得得啦得得得得呢个 effect 嘅出处，不过同大家一样，佢哋一听咧就知道系同打机有关嘅。今次作品回味重之余，佢哋亦都想带出游戏如人生，努力系由自己掌握嘅，关关难过关关过。作曲编曲监制叶少忠，填词有梁柏坚，上榜三星期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 ，BOP 天堂了冒险岛。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拜个人。 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1，18723881。我哋今日咧系呢个母亲节嘅特别献礼啊！我哋睇下咧，我哋讲一啲即系名人妈妈嘅事迹咧，睇下你会唔会可以调翻转咧，就估到咧佢究竟呢一位妈妈咧系边一位朋友嚟嘅嗱？系有啲难度嘅，因为咧我哋发觉咧。 即系两大极端，一系咧就讲两句你已经知系边个啦，啊英女王啊，或者你话戴安娜都得咁样。如果唔系咧，可能就有啲难度。佢话哎呀，佢可能之前真系唔认识，佢系一位妈妈嗱。咁啊，因你成变啦，你咪当听埋呢一集之后咧，认识多几位，原来有好多妈妈嘅。 佢哋背后都有个故事噶，你估真系妈妈容易做啊？系咪先？ 系啊 ，OK， 好嗱，所以1-7-2-3-8-8，欢迎你可以打上嚟咧，就同我哋玩呢个游戏啦。咁啊，而家电话旁边有朋友咯，你 系 边个 ？Hello。 系、hey, 你好，我系阿欣啊，三位主持你哋好， 系 系系啦，我哋三个阿祖、豪仔同埋我就系想拣边一个题目，麻烦你，我想拣桂花田啊，唔该， 好嚟， 好， 嗯，好啦，睇下欣咧呢把声咧，你都应该认识呢个人嘅 ，OK， 佢都系一个外国人 ，OK。 佢咧就喺美国出世嘅， 美国出世， 系啦，佢唱歌嘅喎。佢唱歌唱到由呢个80年代唱到而家，佢一出道一出嚟嘅时候咧，哇，好犀利啊，好劲啊，咁样，咁咧呢个妈妈 红咗咁多年噶， 红咗咁多年系啊，咁 80年代开始 都系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嘅，而佢个中文译名 系。 其实在香港我们有些电影里面都跟他玩过他的名字一些 字、哦、是都讲到几出了 没错没错 他的小朋友是有自己 生的也都是有领养的嘛 很多领养的 好 是的因为他大把钱 贴士都很多了 很有爱心的 是的 不是麦当娜可 是麦当娜就是 你要守定自己呢你 比心 自己是啦你是听到哪一句就估到是麦当娜 其实他说很多小朋友 领养回来的小朋友、 哦、你可以帮得到 是啊因为初头很害怕真的估不到 是啊是啊 我的好两位阿豪仔和阿 祖 阿眼同客仔是啊已经是我、哦、咁，所以我个心咧就不其然咧就打咗个冷震嘅。其实 哦，咦，原来我哋个我咧可以俾到咁多唔同嘅感受俾你嘅啫。 点解会打咗冷震 嘅？即系惊我话咁都中咁样 嘅。应该系嚟一嚟嘅，应该系。 系咪啱啊？你估啱咗麦当娜。 系 啊，恭喜晒阿欣，我哋会有。 三位主持啊，唔好意思啊，对唔住啊。其实咧都想讲翻少少鼓励嘅说话咧。 好啊。 你今年嚟紧。小学六年班的同学仔的因为其实我仔仔是六年班、 啊 因为真的一世人只是得一次小学六年班毕业而他今年这样的六年班就没了你真的要升初中、其实他们面对的压力都很大不过好像大部分的、市民都会个 focus 都是去了、可能真的 DSE 的同学仔真的很惨、但其实我都想讲小学六年班的小朋友其实今年真的很惨、 样 即是在忙于本身应该是大家一起纪念一下同埋写纪念册嘅时候、 啊、 就变咗冇咗咁 呢都系一个 鼓励 回忆嚟嘅不过起码佢哋有复课啦嚟緊、 啊、 都会复课 系 追返嗰啲进度嗰啲纪念册写 返啲纪念册囉 写短啲囉冇写咁长囉 其实你諗下小六同埋 K3 嗰啲全部都系面对同一个呢即系阶段嘅变迁佢都系冇咗嘅会 系 呀 都系好喺段一阶段啦我都叫佢啲同学仔啦寫返2020年呢一年度呢即係2019年你嘅學年嘅時候呢係有啲咩回憶呢、這個好緊要 喎。係呀係呀絕對係呀所以都真係想鼓勵返佢哋。我仔仔都係啦我仔仔咪亦都係。咁、希望佢俾啲心機因為嚟緊一返學呢復課呢佢就要考試。 係 咪話有少少上返少少堂先至考試㗎話、 好似話上一個禮拜左右呢就考試。咁嚟緊 一個禮拜。咁聰明一起起步啊就得㗎啦。 因为今次是要帮手扣门的事来的了、所以都希望他给心机。 是 啊好啊。 你都不要太紧张一定得的 ,OK, 放心放心。 是啊一起努力。好 ,thank you, 拜拜。 拜拜。好有礼貌呢位妈妈。 是啊好有教养啊搞到 我。因为他的仔女呢我都说妈妈你每天都讲故事给我听。 是啊你看他第一次揀的时候就说唔该我想是要揀桂花田。 是啊 跟住临尾就会多谢你要做。 好吓啦我哋三个。 是啊。好而家我哋希望揀选下一位的听众不知道他是什么名字呢 是有 Shelly。 好吧麻烦你 Shelly。 Hello。 Hello,Shelly。Hello, Shelly, 你想要耀祖啊定是耀志豪啊 豪仔。 好嘞。豪仔。我这个题目呢就是这样的。这位妈妈呢就她很出名但她老公呢就更出名。她老公呢就直情是就很厉害的。就功夫又高强。真是功夫高强。咁啊，所以咧，即系佢哋两位行出嚟嘅时候咧，就真系哇， 吸精无数啊！首先第一，老公功夫高强。咁第二咧，佢老公咧身居要职嘅，佢老公身居要职嘅，嗰、那个、即系嗰个城市咧系佢话事嘅，嗰、那个城市佢话事嘅。系一有啲咩？ 香港定系外国噶？ 国内噶系嘛？ 国内嘅系啊，有一有啲咩风吹草动咧，就揾佢老公帮手噶啦。好啦，仲有咧，佢咧就生咗咧，等我数下先，生咗两个女一个仔。咁咧，佢嗰两个女咧就都好出名嘅，好出名嘅。大女咧 系咪李连杰啊？ 唔系，嗱，听埋先啊。大女咧就刁蛮任性，二女咧就冰雪聪明。咁但系个二女咧就情窦初开，中意咗咧，哇一个男人、哦，哎呀，但个男人咧一早就已经咧就同人哋就吓、有老婆噶啦，已经。不过咧就世交嚟嘅，佢哋后来都冇事，安全度过咗啦。 你熟到佢嘅家庭背景、 哦，好熟嘅。但系我一讲出嚟就全部都熟嘅。而呢位妈妈咧就冰雪聪明。系啦，势力都庞大，武功亦都高强。 我试下俾一个例子先，系唔系同武侠小说有关噶？ 系啦，冇错，武侠小说里面啲人物嚟嘅。 喂，但系呢个咧，以武侠小说嚟讲，佢真系好出名的， 好出名噶。佢老公又出名， 系啦， 佢生咗两个女一个仔。嗰两个女咧，大女刁蛮任性，嗱，讲埋佢女嘅事迹。哇，行凶伤人啊！佢大女 仲话人哋错， 系啦，佢个二女又争好远啊，就中意咗呢个俾佢家姐伤害过嘅男人。 好，时间交俾你出嚟，有冇问题想问？ 拗紧头啊！ 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 嗱，呢套武侠小说拍过几多电视剧噶？ 两个字系咪啊？ 系啦，金庸武侠小说 两个字啊 ，Shelly 系啊，生咗两个女一个仔喎、 啊， 吓、 啊？ 吓！朱茵有做过呢个角色， 系啦耶！我几惊，我仲要出嗰啲嗰啲贴士咧，话俾你拣啊，有黄蓉啦，有姜蓉啦，有莲蓉啦，真系。嗱，黄蓉佢老公郭靖功夫高强啦，襄阳城嗰阵时靠佢守住嘅，两个女郭芙、郭襄个细仔啊郭破炉，咁啊郭芙啊斩咗杨过只手， 系咯。 后来郭襄暗恋杨过，话你话几咁错综复杂先得噶。而呢位妈妈亦都系即系啊后世为人景仰啊。 典范妈妈， 典范妈妈， 我觉得佢唔系一个好嘅妈妈，佢太重个女咯，我觉得佢。 都系都系，呢个妈妈妈妈要冰雪聪明系啦，多谢你啊， 多谢晒 Shelly， 拜拜。 你睇我名人妈妈出到呢招添啊，真系。 好， 好啦，最尾呢个听众啦，你边个？ 阿 Jane， 阿 Jane， 系啊，你好 ，Hello， 阿 Jane 你好，系啦，要早啦， 系啦吓。好，呢个妈妈咧系香港嘅名人嚟嘅。佢系演艺界别嘅， 系 佢曾经试过已经即系你可以讲系离开咗娱乐圈噶啦。 OK OK， 但系因为婚姻失败咗， 哦， 佢就照顾住小朋友， 婚姻失败， 所以佢就出翻嚟演艺界度演出， 系， 但系跟住得到不论系名啊利啊，甚至乎喺 薛家燕系咪？ 犀利犀利， 好嘢！我真系唔识啊呢个。 我系想讲家燕妈妈啲贴士， 哎呀好叻啊，犀利啊！ 有啲咩地方令到咧你咧即刻谂起系家燕妈妈？ 我都系， 你都系撞。 因为佢就系你就系佢七公主时代嘅影迷嚟嘅。 睇紧真情啊！ 你而家睇紧真情系， 我又唔知乜仲播紧喎，真系 咩？咁你真系赢喎呢个真系。 因为咧，我自己觉得咧，家燕妈妈嘅故事啦，都可能系好多事业女性又 好， 系 啊， 仲要其实佢复出咗之后咧，系红足咗咁多年， 冇错， 红馆都开埋， 十字部 ，Captain Nancy 都走埋出嚟咯， 系咪？恭喜晒， 有去过新闻嘅， 系啊系啊 ，OK， 多谢晒 ，Thank you， 阿 Jane。 Música este tío y al lado veo mamacita. Luis Butón es su vestido diamante. Le gusta cuando al oído yo le digo que eh. Mamacita, mamacita, qué bonita, mamacita. Ella no le baja nunca tumba, siempre anda lista pa' la rumba. Dos amigas que la secundan, salen y gastan la funda. Le gusta sudar 我唱唔到，唔识唱啊，真系。 佢仲临开咪之前拍大咗个音，我耳都爆佢真系。 Black Eyed Peas 嘅呢个 Mama Sita， 系 Mama Sita 新嘅作品啦。 其实最尾我可以即刻出个题目嘅。呢个妈妈咧好犀利嘅，带住肚嘅时候咧，继续追巴士啦，继续翻工啦，继续带住开心啦，成日将我妈妈嗰啲细路啊攞嚟翻工攞嚟用嘅，边个嚟噶？ 我谂全香港都系得一个桂花田嘅啫。 系啊，真系好啦。咁啊，又系我哋母亲节献礼，听日再见， 拜拜。